集团领导人话：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协调，令到各国经济重回恢复增长、保护和创造就业的轨道。各领导人在会上提及要确保新型肺炎疫苗公平分发。德国关注未有针对贫困国家的疫苗相关协议。疫情最严峻的美国有消息说最快下个月可以有第一批人接种疫苗。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方面，朝早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两至四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9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34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9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6元，升8.5；阿里巴巴261.6，升8.6；小米集团26.35，升8毫；美团305.2，升1元；比亚迪股份189.5，升7元；盈富基金26.62，升4仙；友邦保险87.9，跌1.6；中国移动46.45，跌5毫；吉利汽车23.25，升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33，瑞士法郎8.521，澳元5.678，加元5.932，新西兰元5.397，欧元9.209。每百日元对港元7.4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88。港金现价报1732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16美元，卖出187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理工大学对出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香港入口咧就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着大南西街车多，龙尾在荔枝角收押所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常怡道。咁较早前由于紧急维修工程需要封闭的荃湾古屋里近住西流角路啦，而家就封路重开啊！荃湾嘅古屋里近住西流角路全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屯门啦，同埋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座强、小恩、宝宝、尖尖、骨骨，你哋真系好抵食噶！宠物呢一位家庭成员成日都会带欢乐俾屋企人，真系好多谢佢哋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的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仲有八日就系啦， 仲有八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八日就系啦。 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即刻行动，加翻个机顶盒， 或者换个架数码电视机啦。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 要喺出年7月15日之前申请。 热线电话2922-9230。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奉送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子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仲要早晨23度，加埋你似季候风个信号， 强烈季候风 个信号咯， 个信号，喂歌啊， 系 啊，信号 都要嚟噶啦，真系、哎，喂，所以上个礼拜预告嘅都中嘅，今日开始咧有机会转凉啦，已经。 嗰、个日子我睇过咧，去到成11月尾嘅时间，好似得17度啊。 系、yeah, 希望可以正常翻啊嘛，呢、這个天气都11月尾啦，已经。 更希望系个社会正常翻啊、哦，因为嗰啲病毒影响到我哋。 嗰、那个冇办法嘅，真系嗱，所以又秉承我哋呢个节目嘅宗旨啦，嚟个先甜后苦先，唔好讲咁多。 我哋先。多谢曾志豪话咩摘翻个礼系嘛？ 系摘翻，系啦，诶、人哋生日咧， 唔错， 都做善事吓。 系啊，我都做翻个送礼大事啊，咁样。 喂，好有趣、哦，你又送翻个口罩俾我同阿桂花田，但系呢个口罩嘅造型相当港产。 冇错、 啊，真系啊 ，Made in Hong Kong 系嘛 ？Made in Hong Kong 噶， 同埋咧系成台麻雀嚟。 系啊，冇错，即系嗱，我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啦。 我欢喜嘅， 系你欢喜嘅， 我欢喜嘅。 你外母好中意打麻雀， 我知啊， 知道 但佢从来冇邀请过我。 我唔系，因为佢上到台就 drop 女婿嗰啲钱啊，唔系几好啦。 咁啊系咯，你明唔明啊？你啲钱即系得我啲钱啊嘛，你傻咩？ 留翻 drop 俾我老婆算啦。 可以 win 赢嘅对家嘅。 可以可以真系， 我谂都系咁 嘅。系啊，因为琴日咧，话说咧，小弟生日嘅日子咧，咁我老婆又带我咧，就即系佢带我啊。周围行啦，咁啊拣咗中上环一带到做出行咧，其中一站咧真 系 好正，佢就话俾我听，佢就话： 我想去睇下咧，有呢个叫做口罩嘅展销摊位。咁、我开头我仲咧秒佢嘴嘅，我话唔系嘛，生日流流睇口罩，冇搞啲乜嘢啦咁样。 咁值得睇咯， 系啦。 唔系，系咪仲系缺货啊？请问你 缺货啊？大量其实而家全香港一般啊， 你屋企，我讲你屋企 都唔会噶啦。你落楼下药妆都求其都买到一盒噶啦，已经。 我本人一个人独居都有八盒口罩， 系啊， 冇喐过。 点同咧？你高层好多人会送礼噶嘛？ 送你个头啊！ 買 我帮你哋买定啊！ 一傻你真系， 唔系而家变咗送礼，你知唔知啊？ 哦，系啊，系送礼自用。 特别系而家圣诞将近 啦，你咪送礼俾我。 系啊，我都送礼。嗱、我讲定啦，我而家送咗两个口罩咧，佢、都系嗰啲三层嘅。 哦，即系合规格。 合规格噶，仲要都系 KF94嗰个造型嚟噶。咁所以咧，首先佢系完全实用嘅。 系 实用之余，仲有美观嘅装饰。因为点解咧？成台麻雀个花纹咧就印咗喺个口罩上面。 诶、咁我想问啦，嗱，你睇 唔知食唔食得出噶？ 应该食唔出嚟。 你自己送翻啲牌， 咁乱呢个牌。我想话咧，你太助啊，咁有心带你去睇呢一个嘅 口罩展销，系啦。 咁你又可以買到啲咁特色嘅口罩，咁其實現場應該唔止呢個啊！ 冇錯啦，其實咧佢嘅玩法係做咩咧？佢話而家喺咧我上環嗰度，咁啊總之係嗰個咧噹噹噹噹啲嗰個地方， 周圍都 係啦，上環嗰度啊嘛，佢隔離咧就有咗一個咁樣嘅攤位。其實我懷疑佢都係叫高級酒佬場嚟噶。 佢係 高級散貨場，室內嘅，室內嘅。咁佢係一個好市正嘅一個攤位咧，但我估係臨時嘅啫。我真係唔知啊，好靚個啦，裝修 商場裏面嘅。 佢喺 地鋪嚟， 地鋪嚟嘅，地鋪嚟嘅， 即 係 個地鋪夠曬大，咁可以擺幾檔咯。 係啦，同埋佢同咧旺角嗰啲散貨場唔同，旺角嗰啲散貨場咧，可能有啲核核突突嗰啲二拉架咧，你直情覺得聽日佢唔會喺度出現噶嘛。但佢呢度咧，哇！又 set 曬 LED 啊、LCD 嗰啲 mon 啊，總之搞曬好多嘢咧，就你覺得靚好多 嘅。有幾多檔啊？其實 我冇記錯，佢有五檔， 五檔咁都係本地生產嘅。 係啦，佢嘅賣點咧就話五間咧都係本地嘅口罩廠嚟嘅。咁咧全部都係有埋咧阿 K 匡做嗰個所謂認證主理咧。咁啊，即係好似俾你一個信心安靜咧，就唔會話啊係咪得個樣啊？但係原來冇實用嘅咁樣。 五檔個風格係咪都好唔同？ 唔同嘅，唔同嘅。咁咧有一啲檔咧就專門係譬如话花纹好靓嘅，譬如好笑噶，佢 send 我就话：喂，呢、這个迷幻星空啊，咁样，我话咩饮嘅咩，大佬？即系你以为嗰啲 cocktail 嗰啲啦， 系 但系真系几靓噶，可能佢系紫色底咧，跟住 咧，幻彩啊嘛， 系啦，幻彩平啷啷咁样咧，有啲闪电喺度飞出嚟啦。咁呢个咧又话：喂，你睇下呢个咧就系本地嘅一啲特色嘅，譬如咧佢有一个系好多 有冇东方之珠两岸嘅景色咁， 定系嗰啲咩奶茶、丝袜奶茶菠萝包咁样啊？ 小巴牌。 小巴牌哦， 即係嗰啲荃灣啊，咩冚曬喺度好多啦。 早嘅時已經好興 好多啊，咁有啲就卡通造型嘅，譬如有隻鴨咁樣咧，咁啊彈細路都有嘅。咁其中有啲咧好受啲家長歡迎咧，就佢話有一款口罩咧，就專門係俾僆仔，大人都有嘅，但係僆仔特別多嘅，就係貼面口罩。咁點樣貼面口罩咧？嗱。我哋咧而家 双面胶纸啊， 唔系，我哋而家啲口罩咧，你嗰两条绳咧，你见过咁多款式咧，顶晒笼咧，一系就系橡筋绳啦，一系就譬如我而家戴紧呢一只咧就 系棉质嘅，棉质嘅， 系啦。如果我打个比喻咧，有啲就系意大利粉，有啲就宽条面， 系。 我而家呢只就宽条面嚟噶， 阔 条面， 系 啦。你哋嗰啲就意大利粉， 系 冇啦。仲有冇第三款啦？ 我见过有啲人会买条喺后脑嗰度咧有条 绑带咯， 咁佢就其实是一个搭配嚟嘅。 系啦，冇错， 佢唔系原装连埋嘅。 系啊，如果韩国嗰只有噶，佢有埋嗰个勾咧，等你勾喺后边咧，唔使勒住耳仔噶。 系呢啲咯。 啊，唔系有啲咧就系咧喺条侧边咧，佢一戴咧就唔可以戴嘅，佢要自己咧 DIY 咧勾住有条唔同颜色嘅绳咧配搭咯，同你喺度衬咯。 嗱，我 即 系 好似 bra 带咁啦，你可以换唔同嘅带。 鞋带都得嘅，而家大家着布鞋，啲鞋带都可以衬颜色嘅，真系。好啦，但我琴日见到呢个都算系新花款啦，真系。佢咧一边都系正常嘅意大利粉嚟嘅，但另一边咧，佢就多咗个咧，好似人哋风褛咧有一个嗰啲活动按钮咧，可以俾你拉松紧啊。 哦。 好嘅，喂，呢个 OK 喎。 佢零零舍舍另一边咁样咧， 直头你可以掹喺中间嗰度嚟到索翻紧啊，或者放翻松啊， 系啦，就系咁样咯。所以佢就话咧， 嗰粒嘢咪勾咗喺耳仔嗰度，咪唔舒服咯。 哦，唔系，佢又系细细粒咧， 佢又唔系太大嘅。 佢唔因为佢都系衬翻个口罩嗰个比例嘅啫嘛。咁、但系佢就零零舍舍有一边咧，就有呢一个咁样嘅装置。 好细心呢 个。系啊，所以佢话会好贴面。 咁会唔会贵啲啊？嗰只？ 好似差唔多咋， 差唔多咋， 好似都系差唔多咋。 咁平均价系一盒30个啊，定50个啊？定同埋几多钱、 总之，如果你去到嗰个商嗰、个铺位度，嗰五间咧，即系边间都系咁上下噶啦。平均都系3-5元到。 系。咁你见到个人流点样咧？ 多噶，都多噶，系啊。 因为款式靓啊嘛，而家 款式靓， 唔使斋白色、蓝色、绿色。 你知唔知佢仲有得 DIY 啊？佢、有啲咧系话你自己唔知咧，你摆 整啲颜色上去啊？ 佢可以俾，唔系佢唔系帮你喷啊，譬如话你可以咧，订制，譬如你话、我想要一个唔知咩图案嘅，我中意屎屎喺度嘅，好肉酸咁样嘅，我要印阿妈个样喺度嘅，都有噶。 你印嗰啲卡片咧，日本人 系啊，系咯，印自己卡片。 佢话都有得俾你，系啦，自己夹款咁样嘅。咁咧，你呢款麻雀咧喺嗰度地方咧有两间厂都有出，咁、咧但系咧又差好远嘅，呢一间咧就仲有现货。咁啊，所以就有得买啦。另一间咧，我唔知佢有咩特别咧，佢嗰个就要订制咯。 你讲紧系小巴牌？ 唔系麻雀啊， 都系麻雀。 佢唔同嘅厂咧都谂到麻雀呢条桥。 可能咧要帮你另外搵厂做嘅嗰副麻雀咧，系你想食铺咩牌？ 系啦，冇错啦，系啦，呢个咧就系搵得识嘅， 可以吸引你过嚟咧。 唔同噶嘛？ 唔系，我觉得佢副牌咧可以咧制造一个咧。你睇我而家叫咩咁样？ 系啊，我觉得都几好真系。咪所以咧，你见到呢个格局咧，你知道哇，我哋香港咧进入咗咩阶段咧？第一，嗰个口罩就变咗数量充足先，最轻骑，你已经明白一定系充足噶啦。 二来咧，我哋已经习惯咗咧呢个必需品啦。 必需品。 三来咧，即系我哋将呢个必需品咧再演化，等大家唔好咁乏味，系啊，唔好咁乏味咯， 系。系啊，我觉得咧有个好大嘅好处系咩咧？你唔使再擔心咧，就係話以前沙士年代啊，即係講十幾年前啦， 七年前 戴口罩就代表你有病，你就會驚咁樣。 哇！而家戴口罩係潮流咯， 我係好 興啦，係啦。 你知唔知我想將呢樣推廣去邊度啊？ 乜嘢？ 推廣去而家歐洲嗰啲啊？ 係啊，美國啊！ 你推廣去歐美啦，其實我哋香港人都好接受噶啦。你唔戴口罩就驚你多啲， 冇錯。 如果嗰度咧都可以有呢種咁樣嘅，又 DIY 啊，又唔同款咧，可唔可以俾佢哋接？就是 fashion， 其實我哋香港應該衝出去嗰邊咧，去 sell 勁 sell 佢哋自己咁 樣，都真係唔錯。 勁 sell 佢哋嘅鋪頭，可以幫你大量印好靚嘅口罩，唔使覺得唔好苦。 咁啊，所以就即使依家咧個疫情又話進入第四波啦，咁啊，大家又好似咧有一啲嘅寬鬆咗嘅措施咧，又再勒翻緊啦，係唔開心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唯有希望大家咧都係戴好你嘅口罩啊。 係 <Yeah. S 1> 啊，講翻嚟之後，我哋有嘢送啊。 是不是要吃了糊先啊个口罩痛啊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忘曲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 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下苏慧伦嘅 Lemon Tree， 我哋头先话咧先甜后苦咧，估唔到我哋啲甜系可以继续嚟嘅噃， 有嘢送啊！ 呀呀呀！除咗我哋两位拍档有呢一个麻雀口罩咧，听众都有份，不过唔系个口罩，唔系个口罩，唔系 仲好啲啊！ 我觉得系仲好啲， 可以啊，陪你啊成年啊！ 冇错啦，咩嚟嘅咧？ 系啊，咁啊嚟紧咧，即系好快，我哋就嚟到2021年啦，系咪？咁啊，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咧月历送诶年历咧送翻俾大家嘅， 系啦。 咁啊，由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民政事务总署咧联合制作嘅一个好靓、好精美嘅一个月历，我哋今朝翻嚟，哇！咦，真系画得好靓喎， 唔系同埋我喜出望外啊， 个纸质啊，嗰啲嘢，嗰啲款式啊， 系啊，有你靓喎，系啊，画得我好英伟啊，我觉得。 嗱，咁诶呢一个嘅月历咧，我都知啲头脑嘅，咁咧入边咧系特别。我见到自己嘅名 字系啦， 咁咧就12个月啦，都有咧我哋唔同嘅节目啊，同埋主持人嘅配搭啊，咁就画咗喺每一个月份嗰度嘅。 系， 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亦都咧有一种嘅植物咧，就系配合过每一个月份。 系， 咁而呢啲嘅植物咧，又啊并非咧即系随意咁样就攞嚟画嘅，而系咧佢哋全部都系同呢个印尼有关嘅。 冇错，冇 错。咁啊，全部有有关印尼嘅一啲嘅特别嘅植物。 產啦， 植物啦，同埋水果嘅咁樣咯。咁啊，另外咧都多謝啦，卡文五咧喺段日子裏面咧，係啦，插畫師咧就喺度日日都望住我哋嘅樣咧嚟畫，畫咗我哋嘅樣出嚟。 我哋要咁講，益佢啦。 如果佢咧本身都有想話係調節嘅體重啊，或者係瘦身嘅， 係 有 個 作用嘅。 唔驚，如果佢 住我哋冇曬食肉， 唔係如果佢本身係中意睇驚慄片嘅， 亦好， 或者中意睇笑片。片都得，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喂，不过我想讲咧，就呢啲嘅画册里边咧，喺月历入边嗰啲画册咧，虽然话画我哋个样啊，咁但系其实咧，因为配合翻阿卡文， 系啦， 佢风格 系啦，画笔嘅个风格，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都唔系好似我哋啫，人哋嘅作品咧，唔系爱嚟话好似， 唔系佢唔系以象真，但系佢就可能咧取个神态啦。我都画得我几好喎， 系啊， 系咪 又高大啦，同埋 满意系咪？ 系啊，鹏仔都系啊，你睇落。直情覺得係棚仔再發育， 而家主要係阿桂花田唔滿意啦，有乜理由我高佢半個頭啊？ 桂花田瘦好多喎， 畫到我咧咁。 好尖面喎、 啊， 你從來都未見過有瓜子面喎、 啊， 真係。 同埋咧，十不相門咧，咁啱咧喺呢個月份咧，我哋係嗰個叫做紅毛丹係我哋呢個月啦。而我係好 丹啊， 而我係好驚紅毛丹。 點解你驚佢啊？ 你唔中意食？ 佢樣好似你一樣咁衰。 唔係啊，紅毛丹叫啊嗱，紅卜卜有啲毛喎、 啊。几得意啊！ 旺盛咯，系啊，你唔会甩毛咩？唔通 佢有密集恐惧症？ 唔会嘅， 密集恐惧症唔系呢种喎， 乜都有嘅。你离远睇第一次见惊 嘅。阿叶晓文咧就画得佢好靓嘅， 系啊，冇错， 系啦，咁咯，嗯。 同埋里边有白玉好靓噶，真系嗱，所以咧嗱，如果你想攞呢个年历嘅话咧，我仲要 sell 多一样嘢俾你听咧。佢呢个年历咧系一张一张咧独立咧可以拎出嚟嘅， 系， 仲要系咧，佢真系靓嘅，用嗰啲粉卡纸， 系啊， 佢唔系普通咧，可能你话嗰啲即系好似 poster 嗰啲海报纸质咁样咧，佢系硬嘅， 佢仲有一个 粉卡纸， 佢个座台嘅月历嘅 stand 啊， 系 唔同啲嘅， 仲有个金色嘅扣啊， 嗰个叫夹啊，万字夹啊， 我觉得嗰个唔系。 文件 嗰个直情系胭脂扣， 喂呢个真系好靓， 即系其实呢一个月历咧都系比较少有嘅，用呢一种嘅形式，即系有一半系 D I Y 咁咯，要自己用手动嘅。 冇错啦，嗱咁所以咧，你知唔知上个礼拜咧，已经有啲朋友咧 买月历啊， 唔系托我问啊，佢话咧今年咧你哋二台有冇月历啊？ 有冇派月历啊？ 点知咧我仲傻仔，我唔知啊嘛，我话。可能未必有喎、 啊，我哋咁窮， 財困喎、 啊。 你呢個説法我覺得幾好、啊， 我都覺得幾好喎、 啊。咁都係講事實啦，係 啊。跟住佢即刻同情我哋嘅遭遇咧，爭啲想捐錢俾我咁樣咧。然後我係啊，你下次試下捐去慈善機構啦咁樣。哦，誰不知今朝翻嚟，喜出望外，我哋有月歷啦。 耶！ 咁、我哋點可以送俾聽眾 啊？當然啦，電話號碼1872388，你係需要動你嘅手指打電話嚟嘅，仲要答啱問題咧，咁樣先至可以咧攞到呢份咁精美嘅一個2021年嘅印尼籍。物加二台 DJ 嘅月历， 好啦，问题就系问 月历里面风骚快活人所在嘅月份究竟系画紧印尼嘅乜嘢？ 生果 咧，生果咧，头先我讲咗噶啦， 系啊，你话你好惊啊嘛， 好惊啊， 红卜卜有啲毛喺上面噶，冇神份咯， 冇错。知道答案嘅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好，希望你可以读得啊。 喂，唔该，我系咪都可以打嚟换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在荃湾西共同大埔设立流动采样亭和样本瓶派发点，鼓励当区居民或者自觉有较高感染风险的人士接受病毒检测。发言人话，鉴于三区近日有多名居民确诊，因此安排检测承办商通过流动采样亭和样本瓶派发点提供免费检测服务，以中断社区传播链。承办商会为市民提供鼻咽合并拭子采样服务，或者在样本瓶派发点收集深喉唾液样本。结果呈阴性的市民会收到电话短信通知，如果样本呈现初步阳性，会交由卫生署复检。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疫情爆发，很多个案来自跳舞群组，认为政府要研究修例，将私人跳舞场所和跳舞学校纳入派对房间规管，要求关闭，并实行最高规格的社交距离措施。政府昨日刊憲，要求去过14个指定跳舞场所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许树昌相信跳舞学校有名单追踪，但到酒楼或者是舞池跳舞的人以现金付款入场，在追踪上有困难。对于政府计划向确诊患者提供5000元津贴，许树昌话，专家早一两个星期之前曾经讨论，认同原则上要资助确诊之后可能有经济困难的人，但如果设立资产审查，可能需要好长时间都未能够发放津贴。他建议只是提供给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包括的士司机。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和成员周庭涉嫌去年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被控煽惑、组织、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开审之前，他们在庭外见传媒，黄之锋说三人都会承认所有的控罪，案件将会跳过审讯阶段，直接进入结案陈词甚至判刑，意味他们有机会即时还押。周庭说，虽然对 未知的未来是有很多的不安，但呼吁外界继续声援其他的抗争者，包括被拘留在深圳的12名港人。林朗彦话：无悔抗争，已经做好被还押甚至即时入狱的准备。台湾多间传媒报道，有美国官员乘坐行政专机降落台北松山机场。路透社引述两个消息来源报道，负责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情报的海军少将史蒂德曼低调访问台湾。美国国防部和台湾防卫部门拒绝评论，台湾外交部门昨日确认有美国官员到访。当局说和美国之间互动交流频繁，欢迎美方官员访台，但由于行程未公开，台方没有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评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7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48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1点，升37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5.5升7.5，阿里巴巴262.2升9.2，小米集团26.3升7.5，美团302.2跌2蚊，比亚迪股份189.1升6.6，友邦保险87蚊跌2.5，中国移动46.45跌5毫，吉利汽车23.1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币6.56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港金现价报17,320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86美元，卖出1,87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红隧嘅九龙出口啦。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第3-4线嘅交通意外仍然系未清理好，咁而家影响到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重复多次咧，就系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第3-4线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咧就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今次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水塘一段就挤塞，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天影路天水围医院去屯门，以及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终点再望啦！ 斗快去南美嚟到最后冲刺阶段，大家都要谂尽办法，务求首先去到终点。不过有时想快都未必快得到噶。 成个阿根廷偏偏呢个时候停电，班参赛者点样订到车飞呢？ 有时上咗车都未必可以顺利到步噶。 吓，有人临到终点架车先至死火？ 都系自己对脚最可靠。究竟系边一支队伍最终赢到冠军呢？ 电视节目 一齐闯天下，斗快去南美 结局篇，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喂，而家真系咧，全城热话咧，齐港跳舞啊，似乎咧个个都系变咗郭富城上身咁样。嗱，不过咧同人就真系唔同命噶。咁啊，而家呢一批咧，即系被称为跳舞群组嘅人士咧， 除咗话而家大家咧众矢之的咧，就好似讲到就系、是、喂，都系你哋、哦，你哋而家跳到咧，即系真系舞动全城、哦，舞到第四波都嚟晒、哦，跳舞里边又有个动作系做 wave， 而家啲人就讲到好似话佢哋咧搞到嗰、那个即系波浪四起啊，第四波又嚟啦咁样。嗱，咁呢个固然咧，佢哋已经觉得好惨啦，因为咧如果你睇翻新闻咧，佢哋有好多咧，原来话嗰个防疫措施咧。都做到足噶咯，佢哋话戴晒口罩啦，亦都有体温检测啦，先去里边嗰啲舞班里边就开始嘅。咁但系点解都会中招咧？咁呢个又好奇怪啦。咁但系更加惨嘅系咩咧？即系如果你话佢哋咁多人聚集咧，你即系觉得唔啱数嘅话咧，你固然已经可以批评佢啦。但系第二样咧，就真系无妄之灾啦。好多人咧见到呢一个跳舞群组中招嘅时候咧，就好似发现咗个新大陆，就话喂，你睇，大部分咧中招嘅女人咧。嗰、那個女學員啊，年紀咧都偏大嘅，但係調翻轉咧，嗰啲中招嘅男學員咧，你睇，年紀啊都係30几岁嘅啫。嗱，本來咧就咁睇咧，就冇乜嘢嘅。咁啊，好事之徒咧就將呢啲咧全部啦暗示啦、明示啦、形容咧，就係同嗰啲即係不道德嘅交易有關咧。哇！一時之間咧，大家望住呢一個跳舞群組咧，就好似發現咗就話嗱。一跳親舞咧，仲要係呢啲叫做咧老少組合咧，一定係不道德的交易嚟噶啦！哎呀，咁全部咧眼光都有啲變化咁樣。咁但係事實係咪咁咧？咁原來咧有啲記者亦都有做翻啲資料搜集咧，佢就話而家流傳咧嗰個網上面咧，即係叫做男少女比較年長嘅嗰個名單咧，好多時候大家都係冇全面引用出嚟嘅。佢話原來咧，如果你將嗰、那個名單咧。睇个全相嘅话咧，即系睇晒咁多个人咧，佢话其实有一啲咧系后生嘅女学员，亦都有一啲咧系年长嘅男学员嚟噶。咁所以咧呢一个群组嘅分布咧，就唔系话一定有警棍啦，全部都系咧女嘅年纪大，男嘅年纪细。嗱呢个次其一啦。第二咧就系、是、有啲跳呢啲你话拉丁舞啊、国际舞嗰啲朋友咧，都喺网上面咧就诉苦啊，佢就话喂。其实咧，我妈都中意跳呢啲舞嘅。年纪大咧，跳舞都唔系罪嚟噶。点解咧？一定要喺跳舞中间要加个老字咧？咁呢个次其一。第二咧，佢哋都喺度怨咧，就话啦，咁就算咧系一对一啊，或者有呢种咁嘅男女配搭咧，唔一定系不道德的交易嚟噶。可唔可以咧正面啲，唔好咁心邪啊？佢话如果你咁搞嘅话咧，真系侮辱晒呢个运动啊！咁样，咁事实又真嘅。而家你见到好多人呢啲跳舞咧，唔知点解可能一见到呢、這个呢啲咁嘅相咧，大家就心邪，就全部谂起嗰啲不道德的交易。其实真系要俾翻个公道佢哋咯。甚至乎咧，而家大家见到喺网上面流传咧，即系话喺唔知嗰个咩美孚嗰度啊嘛，嗰啲人冇戴口罩咧，扭身扭势咁样跳嗰啲舞咧。咁其实同而家嗰个染病群组又好似系两样嘢嚟嘅，即系同佢哋而家俾人哋喺度揶揄嗰班咧，所以咧。即系都要提醒大家，染咗病咧固然系好惨嘅，你可能可以去即系怪罪佢哋咧嗰个公共秩序守得唔好，咁但系又唔好咁快变咗咧，就话人哋做嗰啲不道德的交易，成件事就真系变晒质嘅。咁啊喺度咧想推荐你睇下咧，即系嗱正确认识一下跳呢啲拉丁舞。咁啊我咧就揾咗有一条片咧，佢就系咧啲儿童拉丁舞嘅表演嚟嘅。咁咧就话俾你听咧，其实跳呢啲舞咧，年纪大嘅又有，年纪细嘅都有。咁我见到咧有一个就系拉丁咧 mix 呢个 rumba， 再加埋呢个 cha cha cha， 哇！咁咧呢个都几好睇嘅。咁你见到咧啲小朋友咧，佢哋着嗰啲舞衣咧，其实一样同而家大人嗰啲咧差唔多嘅。咁希望你睇呢啲片嘅时候咧，咁照计你唔会又用嗰啲色情眼光去睇啦啩？呢啲舞啊都健康嘅，我啊都上过一堂咁大把噶。不过第一堂上完之后就冇再参加咁解啫，唉，所以我哋继续望住呢个事态嘅发展，不过睇嘅时候小心，唔使咁快判断嘅。系，我要俾个燕窝池公仔佢，咁啊，梗系用跳舞嗰个造型啦，一次过俾三个。阿彭爷，你想唔想都参加？你可以参加两个界别都得，嗱。你又有长者班，又可以呃人跳儿童班，两样都得，睇下边个报名费啱你多啲。 如果真系有咁样嘅一幕，咁大家睇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到时我出现咗啊，就更加咧要睇完睇清楚先好作判断，因为你根本唔知道究竟系儿童组啊，定系咧长者组咁样噶啊。 讲开儿童咧，就喺呢个疫情之下啦，世界各地啊，不少嘅儿童咧，佢哋嘅生活咧都变得唔系几好。原因咧，都可能系因为喺疫情下，佢哋嘅父母咧冇咗份工啦，又或者系出现咧经济拮据嘅情况。嗱喺美国方面咧，最近咧都有一个咧叫做疫境下嘅励志故事啊吓。咁呢一个发生喺咧美国加州洛杉矶嘅，咁啊有一位咧系八岁嘅男童啦，咁佢咧就系激发咗一个咧励志嘅故事出嚟嘅，咁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妈妈啦喺呢一个嘅逆境之下啦吓，疫情之下咧就失业啦，本来屋企咧都系冇乜钱噶啦，好穷噶啦，住棚屋嘅啫，咁啊连妈妈都冇埋工做啦，咁啊一家几口咧咁啊。顿成为咧一个好大嘅问题啦，点算呢？咁呢一位嘅八岁嘅男孩子咧，佢叫做 Aaron 啊。咁 Aaron 咧，佢咧同妈妈咧喺度商量嘅时候咧，咁佢亦都听到妈妈咁样讲法咧。最后妈妈就话咧：我而家其实咧得翻咧12蚊嘅咋，咁我哋可以点做啊？咁咧呢个小朋友咧就竟然咧谂起咧，不如就用呢12蚊啦嚟到开始做自己嘅生意啊！咁。12蚊喎，細路美金喎，嚇，雖然即係差唔多100蚊港紙啫嚇，但係點樣做生意咧？嚇，結果咧就俾佢咧係真係做到一門生意，佢咧就將呢12蚊咧就攞去做本咧，就去開始啊喺自己嗰個棚屋嗰度咧就興建自己嘅花園。就叫做咧 Aaron's Garden， 咁喺入面咧就主要卖一啲嘅盆栽嘅，咁又真系可能加埋佢呢个小朋友啦励志嘅故事啦，就好生意都唔错，咁啊帮到妈妈手解决啲经济嘅问题添，咁啊呢一位嘅小朋友咧咁令人感动咧，主要就除咗话系佢自己生性之外咧，亦都咧令我哋又谂翻起咧一种嘅说法，就话咧喺呢啲嘅家庭环境系恶劣嘅情况底下成长嘅细佬哥咧，好似咧特别生性懂事咁样吓，咁啊好想认识一下呢个小朋友啊 Aaron 啦，咁啊于是揾片嚟睇嘅话咧，就揾到咧条 channel 啊，呢条 channel 咧叫做 Localish， 咁就系美国广播公司咧佢设立嘅，咁入边有一条短片咧就可以见到佢啦 ，8-year-old starts business to help his mom， 咁啊片中咧可以见到呢一位咧，哦原来呢个种花救阿妈嘅小朋友 Aaron 咧，佢就唔系纯种白人嚟嘅，佢系墨西哥人嚟嘅，咁啊个样都几得意嘅，个子不高咁样，黑黑实实，圆头圆面啦，笑起上嚟咧，左边咧个犬齿系甩咗噶，有个窿，咁啊都几得意嘅，咁而亦都睇到咧呢一个Aaron's Garden 其实究竟是怎嘅样嘅咧？赚到咁励志咁好啦，个地方睇落啊唔系好大啫吓，即系半露天咁样啦，有啲禅缝咁样挡住嗰只，咁入边见到咧，主要都系卖一啲咧绿色植物盆栽，就冇乜咧系花类植物嘅吓。咁而家咧见到一个咁励志嘅故事咧，又真系令人想起逆境下成长啦，孩子就更识想啦。咁所以我彭仔咧都会俾5个植树拇指嘅 emoji。保持佢嘅啊，咁生性，梗系咧屋企家教好啦，桂花田嗬，你两个仔女都好生性噶、哦， 多谢赞赏，系啊，佢哋两个都几乖仔乖女嘅，系真系老怀安慰，都冇讲笑。嗱，各位咧，幼稚园同小学。小一至小三的同学大家好，哎呀我们又见面了，如果夹啱时间10:55你小休的时候呢，你们又可以同秀恩琪啊 Chris 啦同肥妹仔一起上堂啦，是记住我们完了这个之后呢10:55就来的啦，一阵见啦吓。由于真系新冠肺炎嘅疫情啦未减啦，再加上上呼吸道感染增加，咁两个嘅病毒可能有机会 crossover 嘅时候咧，未 免小朋友啊增加感染嘅风险。咁啊，政府上个星期咧即时宣布啊，今日咧开始咧停止面授课程，至到12月6号嘅。系嘅，对好多家长嚟讲咧，哇！突然期内喂，咁点搞啊？我赶唔切佢点样搞啲细蚊仔嘅喎？咁样系啊，唔使翻学咧，的确咧头痛嘅啲细蚊仔，咁啊，同埋好困难嘅。但系相信咧，解决呢个问题咧系容易过小朋友病咗，系咪？咁所以咧，安全起见咧，在家学习咧都系无可避免啊！不过喺度咧都想咧代嗰啲小朋友咧发少少声音啦。咁啊就系话点解咧？即系佢哋系咁守规矩啦，咁守呢个防疫规矩啊，少出街啊，又戴好口罩，又勤洗手，又定时做运动啊，咁啊又早瞓，样样都做足啊。咁但系结果佢哋都系冇得翻学咧。但系嗰啲大人，佢哋就四围去啊，聚会啊，去玩啊，有病嗰啲又翻工啊，咁啊有啲即系而家讲紧啦，喺条街度都唔可以吸烟噶嘛，咁啊又见到好多吸烟人士咧，就越嚟越多，越嚟越放肆。啊！拉低口罩喺度吸烟，咁啊又冇人拉佢哋啊，咁又唔戴好口罩啊，咁样即系犯晒规啊嘛！啲情况越嚟越严重，咁但系就好似冇人捉佢哋咁样吓。咁啊，123咧，其实除咗嗰个举报检疫令之外咧，可唔可以咧打电话去咧举报嗰啲咧即系触犯咗防疫守则嗰啲市民嘅咧？咁而家政府仲话要派，仲话要派咧俾确诊肺炎嘅人，咁喂。被誤傳確診嗰啲就話佢值得俾嗰5000蚊佢哋啫，但係嗰啲擺到明嚇啊唔守規矩嗰啲，咁係咪都俾5000呢？咁令到小朋友可能會有唔明喎，點解我哋冇做錯事，點解我哋冇得翻學，但係嗰啲人咧又有錢呢？咁係咪即係老師佢寫錯字咁啊，老師都會罰佢啊？但係點解大人唔係嘅咧？咁啊 OK， 咁啊呢個真係要好好教育，同埋等政府去話聲俾小朋友聽，等我哋明白啦。咁唔講呢啲激氣嘢住啦，我哋咧就小朋友喺屋企都要處理佢哋噶嘛，係咪先啊？咁啊上在家上完堂，咁有啲咩玩啊？要做運動噶嘛？今日想分享咧有一個叫做慢慢職業職能治療師的育兒記錄之亲子游戏啊！呢位即系治疗师咧，咁啊系一个爸爸，佢有个仔几岁嘅仔仔嘅，佢即系用咗啲好简单、好简单嘅一张报纸啫，系啊，报纸同埋加两个盘，就已经谂到咧两三个咧嘅游戏咧，同个小朋友去玩啊！我见到咧片里面咧，小朋友玩得仲好开心，咔咔笑其实我哋望落去咧，其实原来系喎，真系好简单嘅啲游戏咧，都已经可以有个亲子游戏嘅。片咧我哋已经 po 咗喺我哋嘅面书啦，咁大家不妨去参考一下。系嘅，有时生活里面咧系有时要苦嘅，咁但系苦中要真系要作乐咧，咁你先可以笑啊。例如你哋扭开收音机听住我哋风骚快活人都系啦，系咪？咁我会今日俾5个手指公俾呢个爸爸，咁啊俾5个嗰啲叫做手臂嗰啲小朋友，加油啊！你哋 等多天，当暑假尚未完，等一天拖走去到校园，约定你在班房观看围院，就快望见。很夸张，这暑假特别长，太心痒，重复清新印象，约定你在布满了自信的球场，愿你打仗。天台公开晒日记，台底写满了惊喜，放假让秘密做起，在校门铁闸记低，约定炎夏里嬉戏。原来暑天不想分开放大假，何时班房之中拖手过仲夏，缺少你的暑假还有乐趣吗？长假亦变可怕，原来一起温书等于去度假，球场喝啖热汗也像冰茶，夏天的高空喷上糖啊，怀念上课吗？ 草稿记录对白。 但校园场地里嬉戏，原来这天不想分开放大假，何时奔波之中他走过仲夏，却是你的暑假还有乐趣吗？长假亦变可怕，原来一起温暑等于去度假，球场喝淡热喝也像冰茶，夏天的高空喷上涂鸦，怀念上学太好吗？想分开放大假，何时斑驳之中他走过仲夏，缺少你的暑假还有乐趣吗？长假亦变可怕，原来一起温暑等于去度假，球场喝淡热喝也像冰茶，夏天的高空喷上涂鸦，怀念上学大好吗？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秀恩琪。 早晨，秀恩琪。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系咪啦？咧，郑英英嗰啲全宇宙银行系同学。 系啊。 早晨 啊， 你哋好啊，我哋又见面。 我哋又见面啦，越嚟越多人参加我哋嘅聚会啦。 系咪视像啊？ 系啊。 见唔见到我哋啊？ 系啊，你听各方面一路听住，一路个脑就视像幻想啦。 嗱、啊，咁今日咧又系咧，我呢一个收音机咧教你中文啊。咁我哋以前 文言文又有。 我哋以前学过咧，就同人哋讲话，嗰啲老人家咧，嗰啲年纪咧，譬如我哋话啊，如果咧你就系、 是，收音图你讲咩啊？ 七老八十， 七老花甲老翁咧，即系六十岁啦，咁、样嗰啲啦。咁、我哋咪话啦，啊三十就以立咁样咧、有唔同年纪咧。佢唔直接用數字講嘅，佢就用咗呢一啲咧， 以立之年 係啦，或者以順啊，用呢啲字噶嘛。咁今日咧，我哋就唔講老人家啦、我哋講細路仔、細蚊仔、 朋友、 細 蚊仔有個計字嘅，我記得 未啦， 係咪啊？ 有嘅嗱，我哋如果逐個講啊， 咩計啊？ 我哋咪講咧話，你有一個咧尺子之心嘅。 哦，嗰條尺子究竟幾多歲啊？ 幾多歲啊？尺子之心啊？三歲，你話咧？ 尺子之心啊！ 系啦， 我话三岁，奎斯拉人。 哦，我唔知啊，有冇范围噶？五岁都咁样。 五岁啊？太大啦、 啊！ 原来我哋话咧， 尺子之心喎、 啊，啱、啱、出世啊？ 啱啱出世啊！ 哦，所以个身体仲有啲血水啊？ 系啊，佢身体 恐怖啊， 真系红卜卜咁样啊嘛！所以咧，佢哋话啱啱出世嘅婴儿咧，先至可以叫做咧尺子嘅。如果严格嚟计嘅话。是 啊、 哦、是啊， 所以我哋咧成日地话，你仲有一颗赤子之心咧， 啱啱出世，你 即系啱啱出世， 唔系个个有咯，啱啱出世， 咁真系好难有喎，啱啱出世， 系啊， 哎好叻啊，嗰、那个赤子之心， 咁另一个咧，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就话，佢咧由孩提嘅时代咧， 孩提 系啦，佢 就已经接触呢样嘢噶啦，咁样，你听过啦，系咪啊？ 听过， 系啦，咁、究竟呢个孩提啊几多岁咧？ 孩， 佢哋话佢孩提嘅时候已经接触噶咯， 我 估一岁， 系啊，我都估一岁啦，因为佢啱啱识行路。 哎呀，啱啱又争一年啊， 两岁啊， 系啊，原来两三岁之间咧就会叫做呢啲叫做孩提嘅年代啦，咁样 会唔会系因为中国人呢究竟佢一出世系计佢零岁定一岁啊？我听咧，我啲阿爷阿嫲讲啊，死咗又加三岁、 啊。我大家例子， 一出世一出世就已经一岁。 有时又话虚龄啊！你过年虚龄，你知唔知几多岁啊？ 好啦，咁如果我哋讲女仔咧，我哋会同佢讲话咧，佢嗱，我哋嗰套电影咧《花样年华》，我哋有听过啦。但而家呢个咧，有冇听过《豆蔻年华》咧？ 有。 几多岁？ 十八岁。 你话十八岁 ，Crazy Lion 呢？ 十三岁。 今次 Crazy Lion 中咗， 全中啊！ 全中啊！ 哇，我撞噶咋？ 佢话咧，女仔咧喺十三四岁至十五六岁咧，总之你都啱嘅呢个范围。 因为要嫁人啊，以前 又未咁快嘅。未成年，佢就话啦，因为豆豆蔻咧系一种咧喺夏天就会开花嘅植物，咁喺初夏嘅时候咧就唔系盛夏，佢就仲未开晒，所以就话咧豆蔻年华，即系话你系一个未开晒但系就嚟成熟嘅植物啦。 系咪含苞啊？ 嗰个就待 放， 系啦、 啊， 好似肥妹仔呢啲咧，应该就 系、 是。 赤子之心咯，好叻啊！ 你系豆沙包啫， 哇！ 豆沙包年华就有你份啊，真系 系 啊！下次再讲其他年纪下。 严防病毒经人同埋货物包装传入。南韩新增27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31004宗，新增4人死亡，系累计509人死亡。新增的確診個案中255宗屬於社區感染，首都圈佔206宗。南韓中央防疫對策本部說，確診個案時隔6日之後回落至300宗以下，相信與週末檢測數量減少有關，但由於學校、補習班和各種聚會等不斷出現群組感染，預計確診病例隨時會增加。当局鉴于疫情形势严峻，由听日凌晨开始，将首都圈的防疫级别提升至第二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方面，朝早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两至四度。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6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6,143,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3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2.5升4.5，阿里巴巴263升10，小米集团26.75升1.2，美团302.8跌1.4，比亚迪股份189.7升7.2，友邦保险86.35跌3.25，盈富基金26.56跌2仙，吉利汽车23.15升5仙，中国移动46.4跌5.5，感恩生值12.96啱啱转咗系13.02跌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328，瑞士法郎8.519，澳元5.675，加元5.932，新西兰元5.393，欧元9.208。每百日元对港元7.4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92。港金现价报17320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88美元，卖出187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就比较挤塞。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山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港铁站对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就挤塞。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Thanks，Thanksgiving。大咪知有个好妹妹，我爱你啊！ 大家姐 ，I love you too。 所以我哋要照顾我哋嘅细妹白款啊！ 哎呀，大家姐、大咪姐，我哋一家人嚟噶嘛，要相亲相爱， 姊妹家要和睦共处，我哋一齐讲是非啦！拥抱，拥抱， 拥抱，拥抱！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剪翅，但系遇唔到菠萝包。 阿朗啊，啲菠萝包整好未啊？出边有好多客嗌咗菠萝油行街噶。 啊死火！头先挂住正克松露心太软，唔记得咗攞啲菠萝包去焗添。 点收科？咁就要留意劳工处剪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冤烟剪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江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剪翅。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嘅，就好似 喺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同圣神。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只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先讲下天气先。 好啊，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系，冇错。嗱，咁啊，琴日咧，政府有个消息传出嚟咧，搞到成个市场咧就好轰动啊。 喺讲呢个消息之前咧，想。讲一句咧，听众朋友，如果系想攞我哋二台嘅2021年嘅月历咧，我哋风骚快活人今天嘅 quota 已经系送晒啦，系啦，咁啊，请留意我哋二台其他节目，又或者下个礼拜一嘅风骚， 唔系系值得咁抢手嘅，因为今次呢个真系坚靓。如果我哋之前嗰啲系靓嘅，今次系坚靓， 好啦， 冇、 错、okay， 所以系抢手嘅。 咁啊，留意下其他节目啦， 留意其他节目，留意其他节目嗱，但系咧。有异曲同工之妙就系咧，头先我话琴日政府有个新嘅政策出嚟啦，咁啊， 好抢手啊又。 嗱，我哋好小心，我哋讲得好小心。佢嘅原意同埋目的咧，绝对唔系嗰啲抢手啊，同埋奖励嘅。不过佢唔知点解推出嚟嘅时候咧，市场嘅反应咧，我哋成日都话市场反应噶嘛。 系啊系啊，坊间嘅反应。 系啦，市场反应咧，完全系消化晒佢之后咧，仲有另一番嘅演绎，就系将佢理解成为，咦？ 系咪奖赏计划嚟噶？咁样嗱，呢个市场嘅反应嚟噶，佢嘅原意绝对唔系咁谂嘅。 你头先讲嗰句说话后边有个问号噶嘛？听得出 系啦，同埋我哋引述消息人士、市场一般嘅坊间 民意啊嘛， 系啦，民意真系离晒谱啊！但系点解佢会咁样演绎咧？就话政府咧有个新嘅政策咧，佢就话咁啦，如果咧你系中咗呢一个新冠肺炎嘅确诊者，咁你又主动申请嘅话咧？不計呢個新加經濟背景，都會有一次過嘅5000元嘅現金津貼俾你。係啦，佢用津貼嘅。咁佢意思係點解咧？嗱，有原因嘅喎。我哋先講政府嗰套講法先。 點會無端端嘅？ 係啦，因為咧佢喺傍晚嘅時候咧，即係成個市場鬧到癲咗嘛，即係大家好興奮啊，失控地興奮。咁咧去到傍晚咧，有報章咧就訪問咗咧就工聯會嘅黃國健，佢就話啦：呢壇嘢係我搞出嚟嘅。 是咩？ 系佢话佢谂嘅，我献计，我而家要闹你哋班人，你哋班人乱谂嘢咁样。咁啊，黄国健点谂咧？ 个原意系点咧？ 系啦，嗱，佢 哇，咁但系佢真系好犀利，佢讲完建议之后咧，政府听佢话， 唔系咁咪好咯，从善如流啊嘛，系啦，嗱，佢话佢献计嘅，所以佢先闹咩咧？佢就话。你班人啊，竟然可以将佢演绎成为话，博中肺炎攞津贴，佢话你哋呢啲谂法完全系冷血。冇人性嘅， 唔会有人咁做嘅。 系啦，佢就话边有人攞自己条命嚟交飞噶？哇，即系前辈嗰人系前辈啊。咁但系点解啲人都会咁谂咧？又一阵可以再讲啦。咁佢再解释啦，佢原意系点做咧？佢话你知唔知我哋好多基层嘅打工仔？咁咧，佢哋特别系可能系一啲即系的士司机啊，又或者系餐厅 啊，或者 散工嗰啲咧。佢话佢哋遇到咩情况咧？就 系 佢唔敢去。检查佢惊如果检查咧，万一大吉利是咧， 确诊嘅话咧， 确诊咗咧， 弊家伙啦， 手停口停最少14日，即系你又要隔离啊，又要剩啊，咁然后又要再观察啦。佢话就唔得嘅，所以佢话咧，好多人咧就惊咗就话，哎，我唔去检查，中咗之后冇得开工，咁点算咧？咁佢就话啦，令到佢哋唔好有后顾之忧。嗱，阿叔，你去检查啦，中咗点算啊？中咗入5000蚊。因为帮补到你嗰个停工嘅经济损失咯， 中咗有5000蚊去中六合彩， 真系咁，个意思就系咁啊嘛。 确诊咗肺炎， 佢成个逻辑就系话，喂，咁唔得，如果我检查中咗，我咪冇得开工咯，有5000蚊，嗱，你唔使惊。 系咁啊，呢一个就 佢原意就 系 咁啦， 见系嘛，佢嗰个嘅原意咁谂，咁又冇话佢呢个出发点咧系好错，不过咧就谂得咧， 佢直情好心添啊， 咁简单 嗱，唔系又将心比己啊，佢真系如果打散工嗰啲咧，系真系佢翻一日有钱，唔翻一日就冇钱噶，14日对于佢嚟讲，可能当佢400蚊一日，咁你就冇咗嗰个钱，其实嗰5000蚊系真系帮到佢嘅手。 咁而呢一个如果真系要落实执行嘅时候，因为不论你的贫富的嘛， 是啊是啊， 不会 check 你的身家的嘛， 是啊是啊，他不 check 身家，咁我总之你确诊你就去申请，申请就可以批啦。咁 如果唔系话讲做散工啊、临时工啊，即系呢啲一般我哋打工咧，如果做一份长工，都好似系咪有病假噶？ 有， 如果你普通 假 有 病 假咯， 有嘅。系啦，咁如果嗰个医生。我是因为中了这个新型肺炎呢，咁要隔离入院啊或者等等，咁应该可以攞张医生纸呀嘛。咁样系咪都 唔会唔同啊？ 因为呢个就系长工嘛，我讲紧。 啊，长工就 系 咯， 即系当然。 即系佢有两样嘢咧，有病有新病假啦，同埋系咪你？ 系啊，我意思即系话咧，你就算系中咗嘅咁不幸中咗嘅病患者咧，喺里边咧，佢哋嗰个嘅类型啊，其实都有啲系唔需要你去攞我哋嘅公帑5000蚊去。帮补咯， 即系佢意思系话，譬如嗱，我哋举例啦，你先讲公务员先啦。如果我哋近啲嘅，公务员如果中咗嘅话咧，咁佢当然系病假啦，咁佢就唔会话口停手停冇咗钱啦。咁如果佢去申请嘅，其实就系属于唔需要嘅。 系啊，如果你个老板因为咁而解雇你，你系去评机会啦，系咪啊？ 系啦，佢属于唔需要嘅 残疾雇佣嗰个歧视嚟 嘅。咁但系问题佢系有权去申请咯，因为又唔需要入息审查啊嘛，系咪？ 咁咪多。咁咪多讨论多意见啦， 即係等于嗰陣时呢派全港6000蚊嘅时候呢啲人成日都攞个例子都话咁李嘉诚呢咁样。咁但係呢政府个讲法呢就係话 李嘉誠就唔會申請啦。咁佢自己唔申請嘅話咧，咁就唔使我哋做行政啦，我哋就慳翻一筆所謂行政審查費啦，咁樣。 係啊，咁但係問題嗰啲，但係問題嗰啲揾就業保就業嗰啲計劃賺錢公司，佢繼續申請你啊保就業喎。 我就反而咧，我就反而嗰個諗法咧，就唔係淨係話佢本身需唔需要手停口停。我當大家都需要手停口停咧，然後佢想用呢個經濟補償咧，等你去勇於檢查咧，我當呢個邏輯講得通嘅話咧。咁第二啲病咁点算？ 系啦， 我头先就谂呢个问题就 第二啲病都一样要病假噶。 上呼吸道感染咧， 系啦，上呼吸道感染而家直情系停课喎。 咁但系问题佢话嗰啲上呼吸道感染咧，其实咧好快可以好翻嘅。 唔系，但系你一样系会有手停口停噶。你一样系要唔翻得工喎，特别系嗱，你咁嘅学校停课停咗两个礼拜啦。 系啊， 如果你 系 做实散嗰啲咧，打散工嗰啲咧，佢可能佢都系话，喂，我系做代课啊，做 part time 啊，咁我冇收入噶咯。 因为你而家一个新嘅传染病，咁你就基于呢个疫情，咁有一个新嘅政策，咁第时可能又有唔知咩 touch wood， 又有啲第二种嘅嘢，你又 咩流感又嚟啊？咩 因为你病症嘅嘢真系好。多种啊，千奇百怪嘅，你边度照顾得晒咁多种嘅病症咧？ 同埋佢个逻辑咧，最令人哋有啲难理解咧，佢唔系话因为你中完之后咧影响生计嗰度要补偿你，佢系话你因为惊影响生计唔去检查。佢為咗令你檢查，佢俾5000蚊你， 即係令到你唔驚。 佢令到你唔驚，佢令你唔驚去做檢查。 我又明白， 即 係偉 疾忌醫啊嘛，本來係。 我又明白啲專家，因為成日都講啊，好多嗰啲叫隱形傳播者咧，咁佢一傳，頭先琴日已經講啦，一傳可以十幾嘅喎。 咁即係而家係重想之下必有病夫啦，即係難怪。 其實呢個要去做檢測，唔好自己成為咗嗰個傳播者咧，呢個係大家嘅公。民責任 就係啦 ，exactly 係呢個啦。 咁而家就係 點解要用錢嚟到去？去買呢樣嘢， 點解捐血啲人唔會俾錢呢？就係因為唔想扭曲咗個嘢，係啦，就變咗賣血啦 嘛。咁但係政府上次已經講得全民俾你哋免費去做檢驗，但係出嚟嘅效果又唔夠嗰個滿意度噶嘛。 咁唔可以每樣都用錢嘅嗱，如果咁計就大件事啦。譬如投票又係，投票咧投票率唔夠高咧，喂，不如。有啲人就话，我唔想去，有啲唔同。 请你平 如果有发现， 系咯，如果发现就大件事噶啦。 你可以提出去啊，报告 我冇啊，请你去。 因为而家都冇选举咧，边有蛇羹你食啫？一样个道理，佢有啲人可能就话，我要去投票，跟住就话唔系，我捞散嘅，我平时礼拜六日我都要翻工噶，我唔投啦嗰日。 政府补贴你。 系啦，咁如果用呢个逻辑嘅话，政府补贴你， 鼓励你嗰日请假去投票。 我俾5000蚊你， 咁又变咗做另一样政府买票咯。 系啦，又唔同嘅，所以有啲令人尴尬嘅位咧，就系点解因为惊佢停工唔去做检查，啲人其实就话呢个你责任嚟嘅，你唔做检查，我仲要奖你。 其实系啦，已经系我哋肯做噶， 系啊， 你唔好谂住我哋咁有钱先肯做先 得。但系问题系就又真系有啲人系真系冇去做，又真系如果唔系嗰啲叫做源头不明啊，嗰啲人佢我接触过其他嘢，咁跟住但系又出现嘅时候，咁点算咧？咁其实咧一向都系讲紧市民要合作嘅， 我但系市民好合作噶啦，其实 咁政府可能走投无路先，喂，不如咁样啦，我哋嚟 唔系我咪话惨咯。你第二啲病又有机会啦。就算我当系都系讲紧新冠肺炎咧，如果咁计嘅话咧，老板可唔可以申请咧？因为老板都有个诱因咧，就系话喂。我唔要去俾啲員工去做檢查，因為如果咩咧，你中招嘅話咧， 我公司就停噶咯， 我公司就停噶咯， 我生意邊個幫我俾？ 如果佢用呢個撒賴咁樣講咧，喂，我都有強烈嘅誘因咧，我唔想俾啲員工去做檢查咯，我自己都唔想檢查，因為一檢查成功咧， 咁又唔得喎， 係啦，又唔得啊嘛， 因為你係老闆啫，你點可以控制或者係嚴禁個同事去做檢測咧？呢個係公共衛生嚟噶嘛， 唔係 喎，有啲公司有啲公司係講。你一定要带翻嗰张检测证，你先用翻工噶。 咁、 啊、 所以你要做啦， 嗰啲强制咯，系咪？ 系啊，仲有啲食客如果中招咧，其实嗰间公司都系手停口停噶，即时停。所以你谂唔明就系、是，如果咧员工因为惊中招手停口停要补偿嘅话咧，咁老板咧一手停口停停14日噶咯，租又要照交，咁我可唔可以又攞5000蚊？ 仲有嗰啲咧，其实我都遵守嗰啲防疫规矩噶，我系冇中伏噶，不过我冇公开咯。 系啊， 咁。 點咧？咁我都需要嗰5000蚊嘅。 所以佢而家咧關鍵就係佢話咧， 佢仲死唔再死？ 佢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唔係因為針對你中招之後有損失，佢有前提嘅，就係因為我驚自己中招之後有損失，所以我唔肯去檢查自己。 咁之前嗰啲 咁，所以你檢查就唔使驚，中咗招有5000蚊啊咁樣。 嗱嗱嗱，同埋咧就係早陣子咧，咪傳聞啊，俾你開放曬大家市民去登記免費去做嘅。 有一次 係係啦，咁跟住中期咧就嚟一次咧240嘅，係咪啊？系啦，咁而家咧就咁，如果真系哦， 即系免费唔够要奖赏咯。 佢其实有几层，几层嘅，免费嘅俾钱嘅，而家系要奖励鼓励你嚟去检测咁。 其实点解唔试下调转咧？譬如而家啲保险公司咧，我哋好赞成。 如果我冇事就有奖赏。 系啦，嗱，我哋客观啲，我哋完全知道政府咧唔系因为想揈钱出去嘅，佢真系想咧令到大家健康啲嘅，唔紧要， 唔使现金啊，扣税啊。 系啦，嗱，未唔系嗱，我听过坊间有啲咧好实际嘅，佢话 O K， 你都系想奖5000蚊，唔紧要嘅。嗰5000蚊可唔可以唔好系现金咧？譬如话净系爱嚟支付咩医疗啊，或者可能系咪净系可以爱嚟应付日常生活、交水电煤啊？即系会唔会有啲咁样嘅？会等你帮补少少咧？ 喂，其实又系， 系咪好啲咧？ 你既然都系睇病嘅啫，系咪？ 同埋你都系想人去诶检测啊， 检测啦， 你做检测啦。 咁可唔可以俾5000蚊咧？就系我哋扣好似嗰啲叫做 5000蚊嘅价值 长者嗰啲咧。系啦，佢嗰啲医疗券啊， 譬如扣除起码因为而家你检测要俾钱噶嘛，你唔系免费啦。如果你真系咁不幸中招嘅，可唔可以嗰5000蚊咧即时帮你扣除咗检查嘅费用先？ 系啊，好似医疗券咁。 系啦，咁跟住可能仲有医疗券嘅，无论你睇入去 公立私家嘅系啦，系啦，你去睇私家嘅，咁你病睇 应该新冠肺炎都系入公家噶啦，嗰度一定唔会私家噶。 哦，即系佢即系限制都系新冠肺炎嘅。 系啦，佢而家就系要呢个确诊啊嘛。 我哋就针对呢一个， 针对呢个啊嘛。再唔系就头先讲保险公司个招啦，而家保险公司咧咪成日就话鼓励你又健康啊又成咧， 你行多啲又 系啦，行多啲又长气飞噶嘛，咁会唔会真系可以呢个咧？凡去检测嘅，每个礼拜检测三次嗰啲有奖， 系每次嚟检测要隔三日之后咧，起码 系啦，隔三日 就有餐茶券咁样， 系啦， 去边度饮餐茶， 系啦，饮餐茶， 居然去俾嗰块饼同埋俾嗰杯， 系啦， 嗰杯嘢， 唔系又或者我哋适用翻啲健康嘅，每做一次检查咧就可以去运动铺买鞋咧有9折， 喂，我想 鼓励你咧做多啲运动，咁啊好事嚟噶系咪啊？ 佢未落实噶嘛？呢5000蚊系嘛？ 未噶，好似讲出嚟咯。 不过咁具体就会走得出嚟， 仲要有埋个叫做献计者出嚟，即刻闹翻大家。因为嗱，啲人真系好抵死嘅，啲人竟然计条缩数咧，就话我哋谴责定先啦，呢个缩数唔可以咁计噶， 谴 责咗先。佢缩数系咁计咧，佢话唔戴口罩，限聚令嗰个599G 俾人告啦，或者咩都好啦，就罚2000。但如果中咗招就5000。佢话啦，你唔戴口罩中咗招之后，仲有3000。嗱，你话系咪几衰啊？呢啲谂法，呢啲经济嘅谂法太衰啦， 搏得过咁样。 系啦，有啲人就话搏得过啦。 网上面有啲人传咧就话，咦，咁我哋可以唔使咁咩咯，可以自由讲。 所以系唔应该咯。嗱，我哋真系要强烈建议，保险公司几时会话咧？我为咗惊你唔买保险咧，连累社会负担咧，我哋就话啦，你中招我有钱奖励，唔会噶嘛，都系调翻转噶嘛。你唔中招我有钱奖励，你健康我有钱奖励， 值得鼓励。 你5年都唔 claim 嘅，好似撞车、私家车嗰啲都系噶， 嗰啲 NCB 系啦，你唔 claim 嗰啲咧，我就有啲 bonus， 等你可以减啲保费。用呢个方向好好多啦，系咪啊？ 喂，有冇得再搞搞佢啊？ 系啊， 最好谂清谂楚啲先， 系咯、啊， 即系唔系话都唔系好明白。而家咧，政府企喺呢个位置嗰度上面咧，即系真系做啊，就做又死，唔做又死噶啦。即系真系同埋希望市民真系合作，唔好话因为如果佢真系落实咗嘅，唔该你哋真系唔好除低口罩搏中招啊。 系啊，咁唔会，咁一定唔会嘅，啲人讲少啫， 好相信香港人嘅智慧。 而家嗰个新冠病毒。同埋加上上呼吸道感染咧， 啊、 醫生講咗咧，你個肺咧，你如果真係中咗之後咧，你就有排搞噶啦，唔好攞自己條命仔去搏嗰5000蚊。 上個禮拜咧就有好多樓上酒吧俾人冚檔啦，即係話佢哋違反啦。嗱，呢個我哋可以係將佢逆向咯，你可以咧。 做佢因有安心出行记录噶嘛？ 唔系俾市民， 唔系调转安心出行记录咧，就唔系话你去咗边度，系话你冇去到边度。如果你每一日咧话我今日咧都喺屋企啊，嗱又可以加分啦。 可以累积系嘛？ 系啦，累积。 想计， 我有一个礼拜冇出过去蒲啦，我有一个礼拜冇出过街啦，咁样系啦，咁又可以加分。 喂，我成年 扣税又好啊。 先，我成年冇睇下医生啦，我系咪可以有个好市民奖？ 可以，我觉得应该系 嘅。翻个好市民奖我哋啊。 系啦，唔系咁啲医生啊，多谢你。 我冇加重政府医疗负担喎。 但系医生冇公开咧。 咁总有人病嘅。 系啊，我帮你帮补咗。我帮你帮补咗。 唔睇病咪保健咯。 咪就系咯。唉，真系有谂清谂楚。 系啊，我哋明嘅，你系为市民好嘅，所以我哋帮你，我哋帮你微调，我哋帮你优化，我哋帮你改善。系啊，呢五千蚊究竟点样可以鼓励到大家健康？而唔系净系话得啦， 担心你做好心做坏事。 系啦，我惊你好心做坏事啊，真系。 我哋帮你悭翻。 世界这刹那在影视，这定律那定律，要你希冀，你有你希冀，再愿你踏步直到死，已记得有定律无定律，已看穿你，我已看穿你，被迷幻大得惊，反律欺骗你。 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贤同成员周庭涉嫌去年6月21日号召包围警察总部案，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三人分別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組織以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周庭早前已經承認煽惑與參與的兩項控罪，其餘兩名被告今朝早亦都分別承認控罪。黃之鋒承認煽惑與組織兩罪，至於參與一罪就獲不提證供起訴。林朗彥就承認煽惑一罪。案情指，案发当日大批示威者在立法会大楼附近聚集，被告呼吁示威者离开金钟下角道前往警察总部。黄之锋在警总外扮演领导角色，发出指示，带领叫口号，又否认警方谈判专家代表性。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疫情爆发，很多个案来自跳舞群组，认为政府要研究修例，将私人跳舞场所和跳舞学校纳入派对房间规管，要求关闭，并实行最高规格的社交距离措施。政府昨日刊憲，要求去过14个指定跳舞场所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许树昌相信跳舞学校有名单追踪，但到酒楼或者舞池跳舞的人以现金付款入场，在追踪上有困难。对于政府计划向确诊患者提供5000元的津贴，许树昌说，专家早一两个星期之前曾经讨论，认同原则上要资助确诊之后可能有经济困难的人，但如果设立资产审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都未能够发放津贴。他建议只是提供给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包括的士司机。政府今日起在荃湾、西贡和大埔设立流动采样亭和样本亭派发点，鼓励当区居民或者自觉有较高感染风险的人士接受病毒检测。发言人说，鉴于三区近日有多名居民确诊，因此安排检测承办商透过流动采样亭和样本亭派发点提供免费检测服务，以中断社区传播链。承办商会为市民提供鼻咽合并拭子采样服务，或者在样本瓶派发点收集深喉唾液样本。结果呈阴性的市民会收到电话短信通知，如果样本呈现初步阳性，会交由卫生署复检。台湾多间传媒报道，有美国官员乘坐行政专机降落台北松山机场。路透社引述两个消息来源报道，负责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情报的海军少将史蒂德曼低调访问台湾。美国国防部和台湾防卫部门拒绝评论。台湾外交部门昨日确认有美国官员到访，当局说和美国之间互动交流频繁，欢迎美方官员访台，但由于行程未公开，台方没有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评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3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71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5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1蚊，升3蚊；阿里巴巴263.6，升10.6；小米集团26.8，升1.25；美团303.4，跌8毫；比亚迪股份191.8，升9.3；友邦保险86.2，跌3.3；吉利汽车23.25，升1.5；中国移动46.35，跌6毫。华润啤酒63.45，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6，瑞士法郎0.91，加元1.307，人民币6.5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港金现价报17,3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68美元，卖出187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

我去散步啊嘛， 咪就系咯，你咁快嘅，我啊讲咗去边啊，你赞你去 keep fit， 呢位我话你啊，都唔勤力。你煩少我一晚，我當賺咗啦，真係。但我頭先明明想你勤力啲喎，真係。 你係咁複雜噶啦，成日前言不對後語咁。喂，咁啊咁唔喜歡嘅，喂，不如分房瞓啦。嗱，到時咧，你啊唔好敲我門救啊求救我啊嚇。 哈哈哈！做咩而家你威啊？日日跑步 keep fit 又去健身練大個胸，大過我咁話咯，而家係咪啊？你话系咪大过我啊？ 差唔多啦。 你年纪、啊？ 差唔多啦。 觉得自己有型啊？而家唔使睇我面色啦，系咪啊？可以揾第二个啦，系咪啊？ 好恶、 啊，好叻啦，你系咪啊？你而家咪可以揾第二个啦？你唔理我啦。 哎呀，老婆，我有叫你同我一起去做运动啊。 你冇啊？ 你又话我行得出去门口太快，真系啊！我啊。买埋运动衫裤啦，鞋袜啦，俾埋你噶啦啊！但系你咧就成砖佛咁，喐都唔喐，已经系买名牌啊！嗰只咩 Lulu 嚟噶啦啊！ 你而家 当 我 Lulu 啊！而家你真系 真系啊！ 你以前明明就话我中意我唔喐噶噃， 吓！ 而家你就话我唔喐，你嫌我，你可以劝下我噶嘛？你可以鼓励我噶嘛？你可以奖， 我劝你早点归去、啊。 你可以奖5000蚊俾我噶嘛？即系如果我肯喐嘅话，你俾5000蚊我咪喐咯。 你想中咩先？ 我同你喐啊！ 喐一喐， 喐一喐啊！ 算罢啦，算罢啦，老婆啊，你养尊处优噶嘛？我唔系你噃，我日日要翻工，我翻工点啊？要见人噶嘛，见客噶嘛，咁啊，同埋。你啊点减呢我睇怕呢都减唔到个样啦。咁你点减都唔会林志玲咁嘅款刘嘉玲都唔得啦。年纪或者得。 你咁样话呢两位明星你好过分我为佢哋而喊啊。 你唔系諗住话返俾佢听㗎嘛。 我就同佢哋讲啊我同佢哋好熟 㗎。哇人哋嘅老公。对住个老婆啊，讲嘢可唔可以客气啲噶？你练咁大只啊，都唔会变超人啦、啊！你话个老婆真系啊，阿男人讲嘢系咪咁唔顾对方嘅感受呢真系老婆要我嚟爱锡佢，同埋俾啲甜言蜜语佢噶嘛？下下都话，哎呀，你啊点减都唔会变成咩样？你想点啊？啊，只不过有时女人讲嘢。都唔好得去边嘅， 阿四佬啊！ 大叫啊！嬲噶、啊， 我本身个人斯文啊嘛，嚟过咯。 最大 四佬， 哇！做咩大叫啊，老婆？ 四佬， 你嗌到咁大声，隔篱会听到噶。 做咩啫？ 你妈妈冇教你啊，讲嘢斯文啲。 我已经 系咁大声。 我已经你琴晚又叫我大声啲嘅。 你咪就系咁大声。 系咯，你琴晚又想我大声啲嘅。 我想啊，等隔篱邻舍知道你煲咗咩汤啊嘛。 哦，系啊，你就知啦，真系。所以我琴日都同你唱嗰只歌噶。哇，节瓜咁大条。 吓？ 花生雞腳節瓜湯啊嘛！ 我哋煲嗰啲唔係節瓜嚟喎， 琴日係咩湯？ 瓜 係咩？哦，講到邊度啊？哎呀， 你阿媽冇教你啊？ 我媽教我啊！有人做錯嘢，屢勸不改，就唔使同佢客氣啊！要盡量有咁大聲，得咁大聲鬧啊！ 嚇！你话我啊， 系啊， 我又做错咩啊，老婆大人，要你咧咁大声嚟又啊， 又乜嘢？ 而 家咩时势？你话俾我听，你望住我，咩时势而家？ 哇， 疫情反弹啊！我哋今时今日冇事冇干，仲有工翻，又饮饮食食，仲开健健康康，琴晚仲有得。仲有得乜嘢啊？ 如何下吃？ 唔系啊，煲节瓜汤啊， 哦、 都系因为啊，都系因为我守得严谨咋。你睇你啊，你睇你嘅，你睇你嘅样。 你守住边度？ 守住边度唔好啊？你想我守住边度啊？ 我守住我个财富。唉，唔讲嗰啲，有咩睇 啊？睇啊，睇自己，你睇啊， 几好啊！ 跟我出嚟啊！ 几靓仔，几大只啊！ 跟我出嚟啊！收声啊！出嚟 去边啊？ 出嚟厕所。 去厕所做咩啊？ 你望唔望到啊？ 咩啫？ 厕所板见唔见到？ 厕所板 冇拎翻起啊，个纸都入唔到出嚟，好在我围巾绳咋。 一次半次 咩？一次半次啊！我剪咗你一次半次啊！捉过嚟。 哎呀，又有咩啊？ 你个袋啊，唔系呢个啊，抌咗啦，琴晚嗰个呢件衫啊。你对鞋啊，你对袜啊，你嘅唇膏仍然喺我度。你，哎、我做咩会唱咗出嚟嘅？你又唔制止我做咩？你死佬！ 我想听下你点跳埋舞。 你记得我嘛？又，哎呀，又嚟啦！你点样 跳舞啊？ 你点样摆噶？劈晒喺梳化上面。仲有啊，你做乜嘢？你唔换裤啊？坐埋嚟我张床度啊？ 吓、啊，咁呢间房我哋嘅、啊。咁你会同我执噶嘛？ 执乜嘢啊？ 嗱，你又会同我清洁咯，系咪先？嗱，平时咧 清 洁 边度啊？ 清洁房间呢度。 哎呀，你死佬呢个时候仲讲啲衰嘢添，真系。你啊，同你阿爸一样啊， 仲有话我啊， 污糟邋遢，你未嬲住噶？根据剧本我讲完你先嬲噶。 哇，火嚟啦！ 唔得噶，未到噶，污糟邋遢，斯斯淡淡，求求其其，乸乸西西，乜嘢做到死？咩叫死奶奶咁啊？咩做死个奶奶啊？咩剧本嚟噶？ 你真系我忍唔住都要失笑啊，老婆！ 你睇下奶奶个样苦过弟弟啊，而家佢系奶奶定弟弟咧？究竟你话我听吓？ 你讲咩都好，唔好话我屋企人，唔好话我阿爸，唔好话你奶奶，即系我阿妈啊！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啊！佢哋冇得罪你嘅、 啊，我冇话，我冇话佢哋乜嘢啊！我跟剧本讲，我讲事实。 不过我想赞啊，邋遢嗰两个字都识写， 但系佢就系唔识写个揭字咯，好似。我而家冇话佢哋啊！你同紧边个女人讲嘢头先，死佬？ 我同个天啊， 个女人喺天度啊！ 哦，我同神台观音讲声多谢。 咁肥嘅咩个观音？点解而家？ 唔关事，你唔好得罪啊！ 咪咯。我讲事实，你听唔听到啊？你再唔改善嘅咧，我唔会好似奶奶咁样死人难忍噶。我啊，一定啊，我一定闹你噶，你听下吓。 哎呀，其实头先我个意思系话，嗰、那个咧阿爸，嗰、那个新抱咧就话同佢老公讲，佢个老公咧好似佢阿爸一样，佢个奶奶就死人咁样啫吓、啊，真系啊！仲有一样嘢，其实都唔系几好咧，喺两公婆里面之间讲嘅其中一个话题，一讲就真系大件事噶。究竟系咩？系讲对方嘅兴趣，你唔好笑人哋先得噶。 啊，老婆啊，老婆，我个金露字物嚟去咗边度咧？啊！你记唔记得我放咗喺边度咧？我明唔明摆咗喺窗边嗰树咧？谂住帮佢晒太阳，有啲健康肤色噶嘛？ 啊，老公啊，你冇食药啊？你 咩啊？ 金露治物理，究竟系你想要嗰个物理啊，定系想要杨枝金露咧？两沟围啊，吓屋企咁多位俾你挤糖水嘅咩？ 唔好玩啊，好紧要啊，老婆，你将我嗰个金露放喺边树啊？ 又金露啦，久旱逢金露，你讲紧我啊？而家你好多晚都冇入嚟咯。一隻二隻啲怪兽，样样衰衰，肉肉酸酸，买嚟都衬自己嘅你。我点知你边只打边只啊？ 唔好讲得咁顺口，同埋咁有道理咁。 只只都似你啊！而家我话俾你听。 咩怪兽啊？ 咩、啊？ 佢哋有名噶、 啊， 鬼灭之刃啊，个个都有名噶，有背景噶，有性格不同噶。 而家就真系、 啊、真系一文盲啊！你啊！ 啊！你仲嚟、啊？你 井底之蛙、啊、你、 啊！你趁我音乐唔见咗，你等我一阵先啊！ 最好毁灭咗你啊！ 哎，又似你啊！就系讲到边啊你， 咪就话你咯。 咁你会唔会同佢哋倾偈啊？佢会唔会同你食饭啊？佢帮唔帮你 send email 啊？佢会唔会令你开心啊？佢会唔会做你大叫啊？我 咁你咧，你又点啊？ 咁你系条鱼嚟嘅，咁你 哎呀， 咁你 真系好离谱啊，老婆你啊！ 你金露之物嚟，你都嚟啦你。 你嗰啲恶霸又会同你啊拖手仔啊石嘴嘴啊落雨担遮啊诶冻啊俾件褛你着咁样咩？发梦啊你！ 你咪一样，你几时又拖我手仔，几时又石嘴嘴啊？你几时又帮我担遮啊？你矮得得咁，你伸嗰只手啊都不遮啊，到我条腰咋、啊？我话你听。 人身攻击啊！ 起码人哋人哋个恶霸系个活人啊，我仲有机会，我可以飞去韩国追星啊，不过而家疫情又飞唔到啫嘛。你啊！即系同自己讲嘢嘅咋，金露子物嚟啊！你 起码佢唔会驳我嘴啊！ 你炭治郎有冇你份啊？人哋对个妹咁好啊，你识唔识得对个妹好啊？你 我理得 你 啊！ 你攞碌竹咬住个口，你扮嚟豆子啦！你笑死人 啊！你唔好再讲我嗰啲啊偶像啊个女神啊啊！ 你嘅话我啲恶霸啦。 俾啲掌声我啲两公婆演绎得好好啊！系啊，啲对白系稿里面冇噶。其实人人都有自己喜欢嘅嘢嘅啫，何解要笑对方呢？系咪？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空间，自己嗰条底线啊！啊，有啲嘢唔系可以乱咁嚟挑战对方噶，各位啊，有时谂清楚先好讲，费事又闹交收场，冷战好难解决噶。 星已光，和你在静止中对望，如在大海上看不到岸。埋怨眼光强过曙光，如我谈话举止不当，也请你惩罚我改变状况。常会跌倒，仍要变好，床铺到达别定做到。亦变焦土，如我太糟，而你太好，难怪拥抱还漫步都有难度。自知不中用着番简谱，你可否对我好？曾说放手，仍在你手，完全没自足跟你走，符合许多的要求，却困在瀑布的下游。曾说放手，仍在你手，就算你。 节目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家庭保卫队》 同高坤太太做访问咧，最大嘅启发咧就系真爱咧真系超越语言，甚至生死嘅。因为即使去到教授咧晚年嘅时候，佢已经忘记咗眼前人啦，但系两个人之间咧仍然可以感受到嗰种爱嘅联系，真系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想知道高坤太太的爱情故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 我这个时候播这个 trailer 呢，简直是跟刚才的故事一个反衬。 我 们是这样 说，无犯夫妻就不会好像这样了。 是啦，是啦。 都啱的，一正一反这样。 是 啦。自己懂得选啦。 是啦。即是讲起高坤太太跟他做访问的时候，哇，真的那个爱呢是漏晒写晒出来的。但是就跟我们刚才那个剧本里面人妻里面那些呢，就真的差点拱地。 不是，很明显啊，彭爷你有没有发觉应该都是跟桂花田日常生活。 应该 是。几个古仔一模一样啊！ 应该是他身边的朋友啦。 哦，未系佢自己咩？哦， 系咪啊？ 哦， 咦，你咪攞翻我份稿啦，已经。 你 咁样偷我，咁样偷我份稿做咩嚟噶？咁快啫。 咩环保？ 你要纪念啊？ 唔系啊，我想我攞嚟望翻啊嘛。嗱， 嗱，我哋有三个 case 嘅，就 做运动啊， 盐 肥嗰啲，好明显就系你啦。 盐肥啦，盐佢唔 keep 啦。 即系第一就系对于对方嘅身形、外形 系啦 嘅意见。 有咩错咧？呢个老公有咩错咧？呢个老公。冇错噶， 系佢 个老婆唔一齐做运动，有啲唔开心。 佢叫佢做运动系冇错嘅，老婆而听唔听佢讲唔做咧，佢都冇错，因为佢有佢选择嘅。但你唔可以开口话 咁都话冇错， 老婆真系冇错， 咁真系唔错。 佢唔顾自己健康， 系 冇错。 嗱，你又唔啱，佢又唔错 ，super。所以咪话呢啲佢自己心声咯，唉，真系。 佢有佢自己管理自己嘅身体方法， 咁我都有我自己管理嘅方法，就唔去做检测啦。 但系个老公就喺度嫌弃佢嘛，你就算点搞，你都唔会变林志玲嘅刘嘉玲咁嘅样。 激将法嚟噶嘛， 系 呢个系事实嚟噶嘛。 想讲呢 啲咯，嗱，你信唔信啦？ 佢有咩错咧？ 个老公如果调转讲老婆又嬲过，老婆如果你减肥成功嘅话咧，你就变林志玲。 你靓过啊，系啦，又得唔得？ 跟住老婆就 冇可能， 我做咩要变第二个女人啊？ 系啊， 你要拣第二个女人，你揾佢啊？嗱，即系无论点都衰嘅。 所以何妹要加呢句咧？我所以咪话有时啲老公事实嚟 噶嘛？喂， 咁你会挑衅噶嘛？你明唔明？ 咁个老公应该点样先可以说服个老婆一齐做运动咧？ 咁咪就系好自由先，就系曾志豪自己喺度加插剧情。我俾5000蚊奖励你。 哇！你原来想拗钱啫， 原来系咁样。 好现实噶嘛？ 即系每减1000个卡路里就有1000蚊咁样。 有奖赏。 哇！喂，咁都 OK 喎。 鼓励性噶嘛，系咪先？ 系系鼓励性就好啦。 我系嗰个老公咧，就咁算啦。悭 翻5000， 你继续食肥啲啊。 系啦，我悭翻5000出去玩。 嗱，问题就系你可以即系用一个方式去鼓励老婆一齐做运动嘅，但系就唔好加埋嗰啲句，即系嗰啲最尾嗰啲咁嘅无谓说话。就将一件好事变成坏事。 我唯一觉得你三个古仔里面最容易真 的 触犯 就是那些 就是说老爷奶奶那些。 是 啊，你真的双方都是，我想你都不想，老婆都不想你讲他家人。 对啊，外父外母老爷奶奶。 我想说通常呢就是不是个新抱呢，就是老婆呢就会你个阿爸，你阿妈， 你同你阿爸阿妈一样， 通常会加个你字噶嘛， 就唔会当系只讲老爷奶奶噶啦，即系一定系会谴责你系跟佢哋一 样。通常都系会咁样嗌，呢啲我都觉得真系男女就条线都尽量唔好逾越 啦。其实又真系唔好咁样咯，即系你嬲还嬲咧，你真系唔好攞对方嘅父母出嚟咧，系再将佢话喂你系佢嘅影子咁样之处理咧，系个个都唔会可以。接受到嘅， 咁如果真 系会闹翻， 咁如果真系对长辈有啲意见，咁应该点表达咧？ 唔系，佢呢个似乎唔系对长辈有意见， 佢系 对你有意见。佢對個老公有意見，跟住佢就順便講埋就話你啊，同你老豆一樣噶， 污糟糟啊咁樣。 係啦， 咁樣揦埋個無辜啊！ 係啦，何苦咧？ 咁又真係黑人憎。 係啊， 所以呢個咧就係個觸發點咧，即係你可以鬧你老公。 你多唔多咁樣啊？ 我就冇嘅，從來都冇嘅。 咁清醒嘅。 我哋 佢都諗咗陣嘅，佢 唔係嗰條，我真係冇嘅。 清醒。 即係因為我都知道咧，嗰個喂，我都唔想人啊，佢話我爸媽噶嘛，係咪先？咁我都會知道將心比己啦。 唔係，同埋我覺得麻煩嘅地方係咧，家家有難念的經咧，你又唔係好知。譬如你話喂，你同你老豆一樣咁污糟，你點知佢老豆點解會咁污糟咧？ 結咗婚嘅咯。 係啊，即係你 應該慢慢知咯。 係啦，你唔係啊，你唔知佢背後嗰個古仔係點噶嘛？學你話齋。做运动都有原因啊！ 污糟邋遢，你边都有原因。 可能佢细个许咗个愿咧，就唔可以整得太干净。 或者佢细个时候遇过战乱咧， 系啦， 污糟可能帮到佢逃过一劫啲耳目咧。 啲老细英明啊，呢啲系咪先？ 你又似你咁样， 所以我哋唔好立乱攻击。 啊！喺劇入面第三個 scenario 咧，就真係會容易啲啊！ 嗰啲 figure 嗰啲古仔，係 啦，即係你男嘅個老婆唔中意老公嗰啲嗜好，老公又唔係好欣賞老婆嗰啲興趣。 其實咧，我又唔明喎，各有各玩咪算咯，即係 呢句好啊！ 唔係啊，我講嘅興趣，我唔係講嘅其他， 都係興趣都係好噶。 係啦，即係我又唔需要你話要欣賞我啲，如果你一齊欣賞嘅，咁啊固然之好啦。 但你唔好踩只腳埋嚟踩兩腳。 因为你哋讲紧嘅系一个好重要嘅前提，系咪空间无限同埋资源无限咧？ 我都系。 嗱，如果间屋企每人有5000尺嘅，个老婆话知你玩鬼灭之刃定玩咩啊？ 系 冇所谓噶，咁又唔得。你只公仔就摆落佢高踭鞋隔篱踩住咗佢。 我又觉得呢个唔单止系阿曾志豪你讲嗰啲嘅实际嘢，而系有样系形而上嘅嘢，就叫做。品味啊嘛，可能 系 觸及到， 啊啊、 你咁即系话我 cheap 啫， 唔系咁我咪用绝招咯，我唔单止中意 figure 嘅，即系咩啊？我仲中意你，咁佢就咪 你又 收埋错咗咯？ 咩王话？ 波特王。 系咪啊？ 所以老婆，如果你话我品味 cheap 嘅话，咁点算好啊？ 系咯， 听新闻系咯，事实啊，听新闻啊。 道人表示，而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协调，令各国经济重回恢复增长、保护和创造就业的轨道。各领导人在会上提及要确保新型肺炎疫苗公平分发，德国关注未有针对贫困国家的疫苗相关协议。疫情最严峻的美国有消息说最快下个月可以有第一批人接种疫苗。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方面，朝早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2至4度。

好啦，23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4%啊，听紧风吹快活人，仲有个强烈季候风信号俾你。 系啊 ，OK， 因为呢排咧就虽然咧就话小一至小三啲同学仔今日开始唔使翻学啊，咁但系之前有噶嘛，系咪？咁咧就网上面咧有啲妈妈咧就真系开始咧鸡对上一次怀疑人生写个字之后咧， 我听到鸡啊、 鸭 啊、同鹅啊、鸡 系啦， 鸡儿同母。 咁咧，跟住咧就上次咪话讲紧嗰个英文字个 Y 字咧，究竟系一即系两个直笔啊，即系个 R 字咁啊，定系有取啊嘛，系啦。 英文点写？ 咁咧，跟住咧，我就又睇到另一个咧，就系话哈，我个女咧就写个知道个知字， 系。 咁究竟个知字点解老师圈住我错咧？佢即系个家长啊， 知道个知字 系啦，知道 个系 啦系啦。咁啊觉得究竟佢点解错咗错在哪里咧？咁拗晒头啦。咁另一个咧就个仔咧，我唔知佢仔定女咧，个小朋友写正确个确字， 系 啦。 啊，呢个我好似听过咗， 系啦，佢新闻嚟嘅。点解又话我错啊？我错在哪里？系啦，咁样嗱，咁我可以咧就写俾我两个拍档。但如果你冇睇到个新闻啊， 我都 可能 系 系啦， 同嗰 个家长一样。 知道一定又系啲笔画问题噶啦， 系 唔知佢错喺边？ 唔通知道个知字嗰个口？个口部， 好啦，我写咗个之字啊， 口字边嗰边 个之字，咁一个小朋友写个之字啊，咁啊下低咧正确个字， 你嘅大细形状系咪都有关系噶？定系你只系咁啱嘅啫？ 会唔会老师？ 因为而家你咁样考我哋咧，你一定系完全一样噶。 咁老师咧就我跟翻个小朋友写嘅，个老师就圈住咗， 但 系 圈住 个 此字 系啦。咁另外个确字咧就 哦，我估系啦，个此字咧咁本来有个人字噶嘛，嗰一撇。可能佢就话咧，嗰个唔系人字嚟嘅，嗰一撇咧唔可以黐住，要系分开出嚟。 即系最底嗰个 系啦，因为佢个始字其实系你开档一撇一横，跟住一个大字嚟嘅、 哦。即系好似上个礼拜讲嗰个 系啦，我怀疑佢觉得咧嗰个大字嘅最尾嗰一撇咧就唔应该黐住佢个格拉底嘅， 唔好掂住， 佢应该系分开嘅。 系咪 same case？ 所以一个咧就系撇捺，一个咧就系点嚟嘅。 上次讲过系边个字话？ 上次我唔记得咗添。 系啊，系咪个气字啊？ 系啊系啊系啊，生气个气好似 系。 系 啊系啊。 所以佢应该就唔系撇捺，就变咗点。 系 就系咁样嘅， 即系你呢个觉得呢个系个政治系咪？ 可能系咁嘅， 主持人同上 系 系咪？我怀疑系咁样。 个之字咧， 又系因为咁啊？ 系佢系唔系个辣啊？即 系点咯？ 系个点嚟嘅。咁所以咧，佢写咗个大字或者个天字咁啊加撇啊吓， 系啦系啦， 咁系唔啱嘅。 OK， 咁啊，所以咧，唔系但系问题系咧，即系啲大人可能写惯咧，都已经唔记得嗰个系一个点咯。 系 咁，家长就啊，点解咁？其实咧，个家长系已经忘记咗啫。咁正确写法系一点嚟，唔系一捺嚟嘅。 Okay, okay. 好啦， 个确字啦， 正确个确字又如何啊？ 咁佢就 我呢个我知，我睇过嗰个新闻， 呢个我冇睇到。 反而咧，老师圈咗之后写嗰个正确，佢认为嗰个正确答案咧， okay, 我真系唔记得咗有咁嘅写法啦。 个确字咧。而家佢寫出嚟咧，就係所謂寶蓋頭咧，跟住咧有一撇咧就洞穿咗嘅，洞穿個寶蓋咧一路剔落嚟，咁啊撇落嚟，所以個右手邊嗰個咧似係一個即係嗰個柱字多咗橫嘅，或者個係啦。咁而家咧，我估佢嘅寫法咧正確應該就係、是。嗰、那個寶蓋頭嗰撇咧就唔撇穿佢嘅。 如果你係從呢一個諗法，你 又錯 啊！你都係繼續錯。 呢、這個 係 政治嚟嘅，啱嘅。佢唔係寶蓋頭嚟嘅，唔係一點一劃嘅，係一個撇嚟嘅。 佢又唔係因為洞穿 佢， 佢 唔係呢樣嘢錯。 我俾我睇多次， 你 嗰點係一樣㗎。 你點都睇唔穿㗎， 係咩？你嗰四橫嘅打橫嗰長短有冇關係㗎？ 佢根本完全都唔係呢個字嚟嘅。 係咩？ 老师后来复翻同 成个字形唔同咗。 佢嘅左手边个部首系一样， 即系石头都系照上石字 嘅。但另外嗰边原来唔系咁写， 系咩？ 唔系原来系咁写，不过老师话佢错啫。 系啊，咁应该点写啊？ 老师写咗个简笔字， 系完全哦，写咗简笔字， 写咗个角字， 系啊，头顶有角 哦，咁唔啱噶系嘛？ 咁其实呢个系咩字嚟噶？ 咩啊？ 就系简体字嚟噶。 呢个系老师写咗呢个字啦，石头跟住石字边，跟住加角咯，个角咯。 哇！呢、這个真系冇见过。 呢、這个我都系 系啦， 我唔识呢个字啊，老师你真系叻。 咁啊嗱， 真系冇见过。 咁啊啲人话系咪简笔字嚟嘅呢个？我哋从来写个确字都系咁啊。嗱，你圈嗰个确咧，可能你就话啊，唔系一点嘅，即系唔系个宝盖头嚟嘅。即系嗰个撇咧，即系嗰个可能会出错，但原来个老师就写咗。石字边一个角字， 系啦，我又唔记得咗呢单新闻入面嗰个老师系讲紧系香港嘅老师啊， 香港 嘅老师， 哦，香港嘅老师。嗱呢度佢讲 下，跟住咧佢解释呢个先啱啊。 哇，咁如果佢系教错咗人，系咪啊？有机会。 嗱，所以咧就个小朋友就系教翻就跟翻佢咁样写咧，跟住佢就话吓，点解正确个角字唔系咁写嘅咩？咁样点解写个石字边一个角？ 即系话喺呢个家长就纯粹系将呢件事带出嚟俾大家分享讨论，但系就冇讲过即系结果嗰个老师系认错啊，定还是原来老师先啱啊咁样？ 哦，系啊，佢冇继续 follow up，因为即系喺一个群组里面咧，佢话究竟我点样教个女咧？究竟佢错喺边度咧？个确字正确个确字系真系错晒咩咁样写法？但系我哋嗱认真，我哋写咗咁多年都唔系写呢个石字边一个角字， 冇啊！你上网睇咪真系有呢个字咯。佢呢个叫做咧，即系通叫做异体字，佢又唔系净系简体字，即系话咧，如果你睇嗰啲古籍啊文献咧，佢真系有石字边一个北角个角字嘅。咁只不过咧，后来有啲中文老师都解释咧，佢就话呢个字咧以前系叫做通相通嘅，咁但 系 好少人会咁用。咁啊，到而家咧，亦都变成咗简体字嘅一个字形。 系， 咁所以咧，佢好古怪， 上咪变咗系个简体字 咧，咁唔代表同学写嗰个系错啊？ 系啊， 唔系同学写系即啱噶嘛，繁体字啊嘛，我哋系学紧。 咁佢圈住佢啫， 系咯。 咁其实如果咁样，我又担唔系话担心嘅，咁唔知道跟住落嚟有冇啲部门会揾翻呢位教错人嘅老师，然之后取消佢嘅注册咧？ 应该唔会嘅，佢只系讲紧呢一个确字啫， 系 啦，佢冇前面加第二啲，真系。 咁佢都系教错嘢啊！ 系啊， 如果嗰个门槛高到咁嘅时候， 系咪啊？教错就唔得啦嘛，已经 其实好影响噶嘛，都系。 你可以咁讲啊，但系问题咧就系讲紧啦，因为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呢个确字咧系一个简笔字，系啦，咁所以啲人咧话，喂，我哋而家喺香港受紧嘅教育就系讲紧繁体字啊嘛，点解会老师讲得写紧呢个确字，会写咗嗰个 字 咧？ 二 体字 咯，你只能够话呢个系二体字咯。 咁但系小朋友都冇错噶嘛，佢写个正确个确字，佢冇错，佢可以话啊，你可以写呢个，亦都可以写嗰个啊嘛，但唔系圈住佢错啊嘛，明唔明啊？ 所以如果咁样反而 清楚啊， 反而咧。如果你咁样写咧，就嗱我举例啊，如果你话咧正体字同异体字咧，有几个字经常都会出现嘅。 系异体字嗱，就唔系等于异体字唔等于简笔字啊， 唔代表两样嘢嚟嘅。 系两样嘢嚟嘅。 系啦，譬如有几样系好容易都见嘅，正喺头先佢呢个功课里边已经有啦。 哦，吓个正字。 佢你读成段佢嘅功课咧，佢前面好似仲话咩？ 咩刷牙？睇先吓，佢话在家里有啲咩做啦？ 在家里个女字佢写咩女 啊？哦，系啊，系啊，个家里里面咧就写住 唔系礼边， 佢就写一点一画嗰个有个田字， 系啦， 嗰个 你又有礼依边又有一点一横嗰个啊嘛， 系啦， 咁边个系正体，边个异体啊？ 两个都啱。 家里系嗱，通常都系写礼依边嗰个。 唔 系嘅，以前系写个有 我哋嘅年代系有个田字嗰个嘅。 如果我而家睇网上面嘅讲法咧，正体字咧应该就一点一横嗰个咯。 系啊， 嗱依边个叫异体字咯。 系啊系啊。 嗱有啲咧我都系捞乱嘅，譬如话咧文汇报个汇 系，究竟个三点喺出面定里面？ 系山水外露啊，定系藏水咧？ 我觉得正式应该是水在出面。 水在出面。 因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汇字呢它是在外面。啊、 根据正体。 根据银行的银纸。 正体字的写法呢 是在里面。 又在里面。 正体字在里面。 正体字在里面。 哦 好得意噶， 有估一个， 好啊好啊， 个阔字， 阔字， 开阔天空个阔字啊， 三点水袋， 系啊，系啊，呢度又冇啦，譬如群都系噶，即系 边条群啊？群组个群， 群组个群，边条群？ 你碎花嗰条咧， 短得滞嗰条唔好啦， 点知边条群？ 系啦， 群组个群系究竟系上面下边啊？系嘛？ 唔系，群组咧，你一个就系系咯，军 阳字， 军阳啊，究竟系左右定上下咯？ 系啊， 系啊， 应该就系上下嘅， 上下就正体咯。 林峰。 嗰个风 字，嗱，用风个风又系， 系啦，山字喺上，喺 左山咧就系正体字，山上咧就系二体字。 仲有一个字，我成日咧都发现咧，而家打中文字咧先至系诶， 先知道个正字。 我唔知边个系正字， 哦， 就系一个着字啊。 着字， 即系譬如话我看着你， 哦，系啊系啊系啊， 个着咧，以前我哋学写唔系咁噶嘛， 然后就一个土字，一个者字咁样噶嘛，但系有另一种写法咧，就系两点，好似个羊字咁样嘅， 最后系一个木字， 系啦系啦， 哦，系 谂唔到个字， 两个字都有啊，而家 着衫好似系草花头嗰个多啲， 系啊，好似系咁样噶， 但系我唔系讲话着衫而系话。 我看着你 有系啦，我看着你嘅时候， 看着你系个木字咯， 系啊，我着紧啊， 我看着你唔系啊，我看着你咁嗰、那个嗰、那个着字系个木嚟噶嘛，即系咁样， 可能两个都啱噶。 嗱， 我觉得系佢已经系夹埋咗做一个字啊， 所以系咪我唔系 因为我打中文字打唔到个字， 哦系啊，有时会出现啲咁啊，所以咧有时啲字咧唔可以话佢错咯，你只系可以话我哋可以用呢、這个， 有另外一啲都情况可以咁用， 同埋常用嘅系咩？咩字都可以话翻俾小朋友听咯。 其实咧呢一种咁样嘅字咧，嗰种不同咧，我哋做广播就最容易有遇上啊。成日问咧时间时间，即系嗰啲咧。 呢个系读音啊，读音就唔同啦。 但系读音都系，我想讲系读音，其实两个都系 啱噶。 系啊， 但系你 即系一字多音啊。 但系亦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我哋如果咧不停同佢讲时间上早，啲人就会以为你写紧石字边个角咯。 哦， 即系个 三更啊，而家 系啦，佢就会话咩啊，咩时间上早啊，咁样又系一样噶。咁譬如嗰阵时仲有嗰个叫做咩土著啊， 系土著土著。 你同人讲土著，佢只系讲乜咧？你话唔系啊？嗰度好多土著嘅，讲咩啊？ 系阴坑阴径， 系啦， 系咪 一样 咯？系 啦，咁如果你讲紧嗰个斑斑锥嗰个字。又驚變咗粗口㗎喎、 啊。喂、啊、其實呢仲有一樣嘢呢、啊、就係呢有個專家啦，即係講緊就係讀歷史嘅專家啦，其實佢話呢有時啲簡筆字呢，大家嗱我哋嗰時呢讀書嘅時都有學簡筆字嘅。 係我都有。中間 嗱我哋嘅目的係啲咩呢，係 答題快啲。 快啲係啦，寫快啲嘅啫。因為繁體字係其實筆畫多嘅。咁想答題快啲呢，咁我哋就學就 學。老師教嘅特登。 係啦，特登去教呢，就等你平時呢都明。你讲咩噶？ 考公开试嘅时候就会快好多啊！ 系啊，咁但系咧，有时咧，简笔字咧就真系比较简化咧，咁就变咗呢个字咧，佢系同音咧，嗰个字嘅理解配搭咧会有唔同嘅时候咧。佢话如果得翻简笔字，净系得一边，譬如佢话复杂个复字咧，如果佢用任何事情都系嗰个咧，就冇咗嗰个意思，嗰个字嘅意思啊， 都系 啊。所以佢话繁体字咧，其实都重要性都喺度。 不过而家已经唔系讲繁体同简体啦， 佢 系讲紧异体字噶嘛，真 系。 老师讲紧嘅系一个正确同埋错误。 唔系，我就想用个异体字系用容易个易咯，容易睇得明嘅字。哎呀，咁啊最好啦。 在吉他院留低，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冲击。切莫去，谁高过位置，各位如无稽，才诞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流体。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华，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过？无常地擦亮这次热痛楚，当世代和佢这一幕，风景到处遍及地念，一起拉响这最后和弦。折腰舞埋中，有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Voice 最后的摇滚，不过我觉得呢只歌摆今时今日呢可能有第二种意思啊。你要摇你要滚好摇埋今日啦。睇怕好快冇得摇冇得滚啊。哇真係喎、啊、因为啦立一立呢已经话消息清。今日新增咧有機會咧突破三個月新高，因為可能會有成七十幾宗。係係啊，咁當然你等個晏晝正式公布啦。但係啲報紙放風都差無幾㗎啦。 咁都係我哋唔想見到個數字嚟嘅。 係啊，嗱咁亦都有好多嘢咧，就順勢就真係好似嗱，即係改名，唔好亂改 咩啊？ 我記得咧嗰陣時 Twins 有隻歌咧，咪就叫做人氣不過肥皂泡， 即係好容易就破滅， 噗冇咗啦。 即係你叫气泡呢件事咧，就真系唔系几好叫嘅呢个名字。我其实开头我真系完全明点解要将呢一种唔同城市之间嘅旅游连结咧， 就叫气泡咁 啊，系啦，就用我哋外国咁啊，叫 bubble 咁样， 源于佢嘅英文名。 系啊，何苦咧？真系系咯，有翻我哋自己特色。 有乜唔啱？ 咁而家个波咪爆咗咯？ 系啊，原定咧喺咧廿二号咧推出嘅新加坡啊旅游气泡计划咧，因为咧、哦、就 疫情反复， 系啦，我哋疫情咧就真系由单位。数变双位数，双位数变更多个双位数嘅时候咧， 即系人哋怕我哋， 绝对系啦，人哋惊咗啦嘛。 喺机场咧，里边已经有咧，有个好靓，整得好靓。 本来欢迎 系咪？吓，呢个我哋香港， 香港机场啊，系啊， 系啊，写咩字我睇唔到啊。 佢又写住 我们 欢迎你。 OK， 佢就写住 Hong Kong Singapore Air Travel Bubble 嘅。 哎呀， 系啦，咁有条好靓嘅一啲叫做 气球咯， 气球佢真系 拱门啊， 拱门啊， 系拱桥嘅门咧，就等你等嗰啲咧旅客咧就喺度穿过呢条可以嚟啦。 谂住喺呢度咧就 set 定机啦，影一 仲要影嗰啲咧。陈生，你系第一个咧行呢个旅游泡泡嘅，真系冇错啦。 咁而家冇啫，迟下用得翻嘅。 张家辉一样，将来会有。 嗱呢条拱桥气球门啊，唔好掉啊，迟早有用嘅。 烂晒啦，而家都爆晒佢啦。 做乜要笃爆佢啊？ 都爆咗。 点解咁噶？ 系喎，你两个反应真系好正啫。呢个仲满心欢喜嘅时候咧， 点解烂晒？ 佢点解要咁快笃爆佢啊？ 哎、 即佢都觉得呢啲哦破釜沉舟呢啲叫 做。唔系 ,sorry, 佢唔系笃爆佢泄气咧，将佢。 泄气。 即收返条桥，收返条拱门先。系啦、 啊。 因为而家 真 系 好应景喎。 好 泄 气、啊。 好 泄 气、啊。 破釜沉舟啊真系、 啊。 不过唔怕，仲有另外一个会唔会令你又崩返啲气呢，就 系、 是、嗰个回港仪呢今日系会继续开始㗎啦。 系啊。 今日开始返嚟。 即等于上帝一样删咗你哋门，开咗个窗。 但嗰个有咩用啊？ 咪等你可以 团聚咯，你傻噶？ 我哋想出去玩。 哎呀，唔好玩啊！ 留港消费， 留翻屋企啦， 留港消费，用我哋条桥连续五日唔出街嘅，有奖。 哇！奖佢咩咧？ 请放消费人啦， 系 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会为本地感染新型肺炎的确诊患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津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详情由劳工及福利局公布。重新计划的出发点是因为接获市民的意见，担心确诊之后生计受到影响。被問到有意見認為為確診者提供津貼是不是鼓勵沒有做足防疫措施的人，陳肇始說相信政府內部和勞福局聽到不同的意見，是不是向全部確診者派發5000元會交由勞福局研究。陳肇始又說確診個案數字急速上升，顯示社區有很多隱形傳播鏈，除了加強檢測量和力度之外，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也都重要。當局正是評估對較高風險活動的規管，希望推出措施的時候會更加精準。他又說已經要求去過14間跳舞場所的人接受強制檢測。政府今日起在荃湾、西贡和大埔设立流动采样亭和样本亭派发点，鼓励当区居民或者自觉有较高感染风险的人士接受病毒检测。发言人说，鉴于三区近日有多名居民确诊，因此安排检测承办商透过流动采样亭和样本亭派发点提供免费检测服务，以中断社区传播链。承办商会为市民提供鼻咽合并拭子采样服务，或者在样本瓶派发点收集深喉唾液样本。 结果呈阴性的市民会收到电话短信通知，如果样本呈现初步阳性，会交由卫生署复检。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两宗属于本土病例，都是来自上海。上海卫健委公布，在今个月9号的一名本土确诊者当中，是浦东机场西区货运站的人员。上海市疾控中心话，同呢一名货运站嘅员工相关嘅另一人，一个几星期之前喺安徽确诊，两人发病之前14日未接触过确诊病例，已经排除人传人同埋接触冷冻食物感染嘅可能。不过两人喺10月底一齐进入并清理过一个嚟自上海运返嚟自北美运返上海嘅航空集装器。有关的集装器属于密闭容器，内有大量被浸用的泡沫，环境潮湿。两人在清理的时候未佩戴口罩。两宗病例的发病时间符合发病潜伏期，加上两人的病毒基因高度同源，跟北美流行病毒株高度相似，相信属于境外输入的感染来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3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7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5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1.5，升3.5；阿里巴巴264.2，升11.2；小米集团26.85，升1.3；美团304.4，升2毫；比亚迪股份193.6，升11.1；友邦保险86.2，跌3.3；中国移动46.3，跌6.5。盈富基金26.6，系升2仙；华润啤酒64元，升5.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6，瑞士法郎0.91，加元1.308，人民币6.56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港金现价报17,3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61美元，卖出1,87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通识60秒。 啊，我突然好想吃印尼巴厘岛的烤乳猪饭啊，你有没有吃过？ 没有，为什么？像不像我们吃开那些乳猪的？ 有啲唔同，印尼朋友会用各式各样嘅香料去填满隻乳猪，然后以柴火去烤，烤出嚟嘅乳猪皮脆卜卜，食嘅时候会配埋饭同埋一啲水煮拌菜，有时候会加啲面糊炸物一齐食。而传统上呢款烤乳猪饭系用嚟做早餐噶，好多餐厅朝早6点就开始烤乳猪，到9点开始卖，通常中午之前就卖晒，可以休息噶啦。 哦，我仲以为系因为宗教关系，印尼朋友好少食猪肉添。 你讲得啱啊！印尼总人口有 87% 以上都是回教徒，但是在巴厘岛情况就不同晒啦。巴厘岛有超过 83% 的人口是信奉印度教，所以他们饮食习惯和印尼其他地区完全不同啊。 而烤乳猪饭就源自居民在节日庆典的时候献给印度教神庙祭司的尊贵食物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日《風之book》要介紹呢本書咧，我一講個書名咧，我相信兩個拍檔一定會咧笑口噬噬咧，仲可能會揞住半邊嘴話：哎呀，唔係啊嘛，講啲咁嘅嘢嘅。 邊個嘅寫真集啊？ 嗯，係啦，你喺呢個方向諗啊，好啱啊，真係。 你捉到佢條路啦，係 啦，佢自己條路都係咁噶嘛，因為 大家比較下唔同年代啊嘛， 唔同年代，你係咪公澤利惠嗰年代？ 唔 係， 真係啊， 舒淇嗰仲係 嗰個世紀嘅年頭年尾都可以好爭好遠噶啦， 爭好遠㗎，唔係。 是品味的代表。 是啦是啦。我读个名字给你听，看你想到什么。中国古代奇技淫巧。 奇技，技是妓女的技啊？定是歌舞伎丁的技啊？ 定 是 企踢手边那个啊？ 踢手边那个。 是啦。 淫巧。 淫巧。 淫泳口字边做个金那个。 不是。 真是三点水那个。 三点水那个淫。 真是淫。 考下考试的考啊？技巧的考。 技巧的考。中国古代奇技淫巧。 是不是真的等于印度明珠？佢哋嘅 外经 係啦，外经係咪真係等于印度嘅外经 啊？彭爷就諗外经係啦， 中国古代奇技淫巧 係啦，要唔要俾你睇下封面啦？ 即神父奇技嘅奇技， 去睇下封面啦，咁样嘅。 哇！山水画咁喎， 我想问佢，好正经。上嗰本书嘅上半嘅，上下半嘅好唔同， 成个人正晒。 我买书嘅时候，我买书嘅时候就睇书脊嘅啫嘛，系咪先？系啦， 呢个视野咁单。 系啦，我视野好单调嘅啫嘛，见到哇，中国奇技淫巧，讲咩嘅？佢就话外经，程振鹏话外经。 我系讲古代中国咧奇技啊嘛，即系古代中国真系好多神乎其技嘅人嘅。吓，咁淫巧。呢、这个字咧，我哋就唔知点样去掌握佢啦。 你点理解？我就主要问你呢样啫。 应该系讲紧佢 淫巧唔系我哋嗰种谂法嘅，可能。 应该就唔系 有巧妇咁样，巧妇咁佢。 即系啲淫嘅巧妇啊？ 唔系啊，我意思即系佢用。 即系淫妇 啊？唔系啊， 系咪咁解释？ 我意思即系话 即系变咗中国古代嘅奸夫淫妇。 即系话咧，佢我哋形容一位女士或者太太咧，可以形容佢巧妇，就系一种。形容啊嘛，即系 要 淫 巧啦， 技啊嘛，系咪？你而家淫 淫巧啊嘛， 你而家淫巧， 即系呢个巧妇淫咯， 唔系， 但有奇技喎，佢又 我唔肯定个淫字系咪一定系色情嘅？ 嗱，我估应该就唔系我哋所谂嗰个淫嘅，咁啊奇技即系话可能我哋古代中国咧有好多呢个好多个即系神奇嘅系咧 一啲技术， 但系嗰个。再着着物嗰个淫字，究竟系个淫字系嚟自咩？呢个词 做咩嘅咧？ 巧就技巧个巧啦，系咪？ 冇错。 咁系，但系佢咧嗰本书咧就好简洁嘅。 嗱，呢个咧，佢其实咧就奇技淫巧咧系一个专有名词嚟嘅。 哦，即系四个字黐埋， 四个字黐埋嘅。咁咧仲要泛指咧就系代表古代嘅科学。 点解要有淫巧？ 仲要系一啲，仲要系一啲发明。即基本上咧，如果你话咧奇技淫巧咧，其实佢就系会指一啲咧，就系话发明啦，一啲可能系科技上面嘅嘢啦。咁但系咧，你个感觉咧就好贬义啊，咁样。 系啊，因为我哋太过入心入肺啦，嗰啲。 系啦，咁如果简单解释咧，呢个名都重要嘅。头先阿鹏仔你讲得啱，个淫字咧，我哋而家就得一种谂法嘅啫。咁但系咧，如果系古代咧，呢个淫字咧，其实就有另外嘅意思嘅。 系，我都相信系。 有冇听过淫雨霏霏啊？ 比较少。 系啦，即系话咧， 其实人语非非有和尚，唔系啊，都系嗰、那个嗰、那个方向嘅字。 喂，但系咧， 因为人嘅意思咧，佢系话一啲过度嘅， 系 over 咗啦， 多得滞嘅。咁、咧，所以佢叫人语咧，其实即系话咧，好大雨。大得太緊要，即係落雨嗰、那個， 哦、即係等於外國人話咩啊？落雨落到好似 落九落九 A， 係啦，咩 咩 rain like dog and cat 咁樣咧，係啦。咁我哋 講多得很啦，係咪先？你又咩？ 唔係，所以你又不能夠咁話人哋千古。 啊，咪當然我 唔係。唔係，其實啱嘅。後來你諗下咧，其實人點解會後來變咗鹹濕啊？好賤格嗰啲咧， 又過多啦， 過多啊嘛。 我哋通常話咩係荒淫 無道啊嘛， 或者過度啊，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净系咬文嚼字玩呢一个字眼嘅话咧、都有意思嘅。你话嗰阵话咩淫蛙荡妇咧，其实嘅意思即系话嗱，唔系话唔俾你行房，不过你嘅行房 过多啦， 系啦，无论系对象啊、数量啊、次数啊，各样嘢咧太多，甚至乎可能连个态度都觉得叫过多啊，冇限制嘅，变咗过分咗咧，咁你先会叫佢淫啊嘛。 其实就真系 淫蛙咁就即系你 over 得紧要啊， 即系你蛙得太大声啦。 大扮少女， 咁即系话其实后人系咪将呢个字去扭化咗变成唔好嘅嘢咧？ 唔系，后来你咪直接将呢个淫咧，嗰、那个叫过量嘅嘢，咪后来唔系净系我哋今个朝代嘅，去到后来一个淫争啊嗰啲都有嘅。 哦，系咪啊？ 咁但系咧最早嘅时候咧， 呢个词几好嘅用得。 系啦，最早嘅时候咧真系好耐。 你冇谂住用翻咧自己？ 系啊。 你既然咁讲话，几好？ 淫书多系咪？我又淫书啦。 咁啊，未必系用嗰个淫啦。 咩？咁佢好多嘛。 即系话，阿天啊，你食太多啦，你淫食啊。 系咪先？你啊，淫语多滞啦，真系。 咁要人 咪啊？淫唱啊？ 系啊。 你唔好唱咁多啦，淫唱啊！ 哇，咁你头发你真系淫发啦。 唔系，佢买太多嘢，淫买， 淫买系啦。 嗱，咁咧要你喺用呢个词语嘅时候咧，对方要理解明白啊，如果唔系就唔好用啦吓。 其实佢嗱， 注解啦。 佢原本个出处咧，就真系去到咧《尚书》嗰个年代咧，即系嗰啲夏商周嗰个年代咧。嗰阵时佢就话咧，有一句说话就话。呢、這个即系商王咧，就商就系荒淫啊嘛，就话咧佢作其技淫巧以悦妇人，即系话咧佢用一啲好多发明啲新嘅嘢啊，又或者用啲好嗰阵时佢咪有好多酒池肉林嗰啲嘢嘅，佢就觉得呢啲嘢咧系一啲冇实际用途嘅。是一啲任意妄为浮夸嘢咧，就氹嗰啲女人开心咧，佢就想即系取悦啲宫中嘅妇人。 系 去到后来几时将佢变成咗咧，即系话讲科学嘅咧？因为咧嗱，其实如果你将佢演绎到咧，就系、可能你做一只好靓嘅钟表啊，又或者你发明一啲咧系好得意嘅嗰啲小玩意咧。你可以話佢對實用性係不大嘅。咁於是乎，以前中國古代咧，佢就好睇唔起呢啲嘢咧，佢就會話。整个钟出嚟又识叫嘅，淋个水有个喷泉嘅，有咩用啫？佢话咧呢啲称之为都系奇技淫巧， 花巧嘢， 花系啦。其实你用花巧嘢咧，就比较容易啲理解啦。 即反而我哋倒翻转头，即系而家嗰个词语嗰个奇技咧，咁我哋话哇，真系神乎奇技。 冇错，但系以前 系 amazing 噶嘛，叫做 以前咧，佢就会觉得呢啲嘢咧就系不登大雅之堂，觉得系多余嘅咁样。 不过咧，原来话奇技淫巧有另外一种嘅 说法， 个说法咧就叫。咩奇技淫巧啊？ 佢哋 淫啊， 唔想用个淫字啊嘛。 哦， 所 以 佢哋 就 改咗， 改咗个赢，好似系赢钱个赢。 系啦，系啦， 读赢啊， 系啦，淫巧咁样 啊，系咪？ 系啦，嗱，咁所以咧，其实呢本书咧，佢就等于系话俾你听咧，中国历朝历代咧， 好多无聊嘅发明。 其实你话佢好多无聊，或者系一啲咧，即系秘术啊，佢可能系话咧发明，可能有一样，我揾到啲好搞笑。 必生仔嗰啲。 譬如以 好重要 呢种系一种方向啦。譬如以前咧，可能有一啲咧教你点样去种务农嘅，佢或者可能点样可以增加个农耕嘅技术啊，又或者你点样发明一个咧即系耕田嘅机械人。 咁系咪即系早期？唔系即系而家嘅日本咧，咪好多啲小发明咧？ 佢 无聊发明咧，即系譬如 其实佢又唔无聊嘅，佢其实全部都系咧系实用嘅，所以咧佢就统称咧，只不过佢认为呢一啲咧，因为以前中国就比较唔系咁重视科学，佢哋都系文化，觉得真系喂讲思想啦，讲儒家嗰啲啦，你搞呢啲我都唔知有咩用啊！你话你发明咗可以令到只猪。 豬食多兩斤米嘅，佢、嗯、會覺得呢啲係冇意思嘅。咁、這個、但係而家我哋就發覺呢啲係老祖宗嘅智慧啦、哦。所以咧呢本書咧，佢就專門咧就將咧歷朝歷代咧曾經嘅一啲好得意嘅發明，佢就將佢輯錄成書。所以呢本其實係科學書嚟嘅。 咁 所以我再講多次，中國古代嘅奇技淫巧咧，其實就係講緊咧咁多千百年以嚟唔同範疇裏邊嘅中國嘅科學嘅一啲發明嚟嘅。 哇！我見你嗰本書都貼曬嗰啲面帽紙、 啊，我特登做咗個呢部咧， 咁多奇技淫巧， 好淫噶真係，有好多都 真係淫唔得。 嗱，譬如我講啲咧，嗱呢、這個就有啲偏方秘術好搞笑嘅、嗯。譬如咧，佢話咧有一個佢哋嘅古籍咧就話啦、嗯，如果你飲酒飲得唔好酒量嘅話咧，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你酒量倍增？ 現代咧就話食芝士啦、 啊。中国古代小确幸，或者你不如你改咯，你礼拜二嗰个小确幸你叫做 奇 技 淫 巧咯，桂花田处理喎。嗱，俾我讲俾你听佢呢、這个，系啦，佢呢个咧就嚟自一本古籍咧，叫《锦绣万花谷》，真系唔系一啲好叫做即系四书五经嗰啲咧，即、嗯、系好似好经典嘅书籍。 系， 咁佢就话啦。酒量倍增法咧，佢标题就叫做 即系点可以饮多啲，又唔会有啲咩伤害性？ 系啦，挑出酒虫 吓。嗯 挑出酒蟲 喺身體裏 邊， 係啦，因為咧佢話喺元代嘅時候咧嚇，佢咁樣記載嘅，係啦，佢話咧有人咧就唔中意飲酒，咁啲人就逼佢飲酒啦，咁佢話啦，哎呀，我咧就攞個鼻嚟聞下算啦，好唔好啊？咁樣我唔飲啦，點知一聞咧即刻醉咗，係啦，咁佢身邊啲人咧就即刻咧就話啦，哎，我有辦法幫你醫呢個病， 係啊，就係挑出條酒蟲， 你聞一聞酒都會病咧，其實證明你係有酒蟲在身，係啦，或者好似蟲蟲咁樣啲 friend 啊，佢有酒蟲。咁佢跟住佢以前中國人點樣理解呢個病咧，就好搞笑。佢話咧，嗱喺佢個鼻尖嗰度，攞個針一吉， 哎呀黑頭嚟 嘅，就會挑出一隻細細嘅蟲仔。 哎呀油脂粒出嚟， 佢可能係嗰啲以前嘅 嗰條蛇蛇咧， 係啊，擠啲牙膏出嚟。 係啦，佢話 搞錯咗啊！ 佢話呢一個咧就係叫酒，佢話叫酒魔， 佢叫酒米 魔鬼個魔，係啦。佢话闻到酒气咧，佢就会惊得滞咧，就会捐出嚟噶啦。只要你咧掹走呢一个酒魔之后，挑咗出嚟。佢话第二日咧，佢话呢个啊唔系元朝啊，嗰间个名叫元在就 sorry 睇清楚。佢话咧佢就喺嗰日咧就再饮酒啦，结果冇事。 佢挑完个黑头之后冇事啦。 饮酒饮咗两斗，即系个容量好大啊。 我得明白。 系啦，咁啊 大影响啊嗰粒黑头。 系啊，甚至乎咧，佢话咧，古代人咧就会觉得咧，仲有咩方法咧？佢话咧，有我哋而家有醒酒茶啦，即系譬如饮杯茶你就会醒酒啦，咁 会醒啦。 佢话佢哋以前咧就有醒酒石。 哦，人嚟噶？ 就哼佢 一嚿石头嚟噶。每当你饮醉咗咧，揽住个石啊。 哦， 你就会醒噶啦， 大嚿都咁啊，揽住啊， 揽住一嚿好似花岗岩咁啊， 系啦，冻都冻醒啦，嚿石咁冻。 系啦，佢话你饮完揽住之后咧、哦，你就会成个醒咗噶啦。 唔系先，但系嗰嚿石系发明而来噶。 啊，唔系啊，即系佢研究到话呢嚿石咧，原来有呢啲咁样嘅功效嘅、 哦。只系咪某种石，唔系任何石都 系啊？佢就系话有一种叫醒酒石咯，哦、即系呢个咧，我琴日带香你咧，你知唔知有样嘢叫解冻版噶？ 咩啊？ 知唔知有解冻、嗯？即系厨房咧，嗱， 即系整嘢食啊，嗰块板啊。 嗱，如果我同阿彭仔唔知嗰啲咧，我真系觉得系新奇嘅。我琴日咧行嗰啲即系小发明店咧，去咗 PM Good 嗰度啊嘛，佢无端端同我讲话咧，有一块叫解冻板，佢仲话咧可以令到你解冻嘅速度咧加快唔知一倍。 即系就咁室温解冻 啊？就咁室温咧，你摆劈肉上去咧，佢炸淋就解冻嘅。跟住佢仲试俾我睇咧，佢话嗱，我试俾你睇啊，攞嚿冰一摆上去，砰一声咧。哇！ 变咗咩啊？ 水 咯，系啊， 变咗杯嘢嘢饮出嚟啊！ 系啦，跟住我觉得好神奇喎、 啊。但系原来系 唔系争啲想买啦？点知我老婆话屋企有一块噶咯？ 哦， 系咯，我冇见过嘅。嗱，原来咩嚟嘅解冻板？ 咩解冻板？系咪 变啲咩嚟噶？ 不锈钢板一块。 我唔知咩嚟 噶。你头先讲到你知嘅。 我知道有解冻板，但我唔知嗰块嘢系咩。 你点用噶解冻板？ 咪就我哋咪就系。 点解佢可以咁快解冻啊？ 啊，因为佢里面有啲暖嘅嘢。 冇，有两款嘅，有啲咧里边就加热嘅。 我唔知道。 嗱，你话呢个系咪？ 加热嗰个我就知道。 你话咪同醒酒石一样咧？ 即系意思话佢 嗰块解冻板，原来咧佢话我琴日见嗰块咧，佢话就用铝做嘅。 哦， 佢话铝嗰个金属表面咧，系话嗰个叫做吸热能力系最强嘅。佢话咧，你够譬如话你摆个冰上去咧，佢系可以即刻咧就将你所有热力咧迅速摊平晒， 系 摊平晒，咁咪即系抢晒你啲热力咯。佢话咧，佢嘅加快速度咧，比你就咁摆喺地下咧系快好多倍嘅。我真系见佢喳喳声就冇晒噶啦， 你叫佢同一時間掉一粒喺地下嘛？ 唔係你睇得出㗎，你真係 睇係邊係咩？但真係 你直情 係 嚇死佢！你一擺喺塊板度咧，佢即刻溶啊！ 但係嗰塊嘢唔需要熱力㗎， 唔需要 俾熱㗎， 即係只係用個女嘅板就可以。 佢話如果你浸一浸熱水再拎出嚟咧，效果更好。 咁幾多錢啊？個費？ 我就唔係好貴㗎啫。 奇技淫巧現代版。 係啦，我頭先見到我話喂，其實同呢個醒酒石咪一樣啫嘛。你可能會好古怪，你話有冇咁神奇啊？攬住嚿石又醒酒咁樣。 可能就係嗰嚿石咧，有啲叫做吸咗佢一啲唔知咩气 冻嘅 嗰啲饮醉嘛， 系啊，你可能都系咁嘅嗱。譬如我琴日见到有一个咧好得意嘅，佢就科学少少嘅。譬如我哋以前睇中史书咧，佢咪有呢个运天地动仪嘅，记唔记得？佢就有一个圆波波啦，跟住咧 嚟出航噶， 唔系有八个龙头， 哦、 就喺嗰八个方向咧。如果边一 东南西北中白白， 东南西北，跟住仲有斜啊嘛，即系偏偏。如果边一笪地方咧，边一笪地方话会有地震咧，佢咪会喺嗰个方向咧，嗰粒龙咧就会掠粒珠喺个盘度。好、 哦， 你细个冇睇中史有呢个噶？ 我唔知啊。 我呢个好经典噶，张衡啊发明呢一个地都冇听过。中史有教， 可能有系唔记得啫。 哎呀，俾晒老师啦， 唔系咯，系啦。咁我呢个竟然可以当新闻讲一次。呢、這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好重要的发明嚟噶啦。佢就话张衡嗰阵时咧就发明咗呢个叫做咧即系地震仪啊，龙口套珠。咁咧佢就话啦，铸有一个圆咕碌嘅波波，咁咧就有机关嘅，接咗八条龙，龙首向下担住粒铜丸，下边有八只琴佢。望住个龙头嘅，咁要边笪地方咧发生呢一个地震咧？因为佢里边有个机器啊嘛，佢就会感觉到，喂，东边、哦，佢话东边咧就会掠粒珠落去。 哎哟， 咁然后咧你就向东边嗰个方向咧就即刻睇下咧，佢话每次都中嘅。 哇，即系我想话咧，一啲唔懂科学嘅人咧，佢哋话傻咁样，你搞 佢以为 有嘢咧， 佢以为有 啊，鬼怪嗰啲咁样， 冇错啦， 有琴佢有龙啊，跟住有个波啊，咁样跟住就话诶预测到有地震， 系真系有噶， 咁犀利喎呢个， 以为有妖怪 喎、啊，系啊，呢、這个就系佢哋嗰阵时嘅嗰、那个方法咯。咁咧我后来我见到咧佢有另外一个咧又系好得意嘅，佢就有一个，我睇下先吓。饮酒嘅， 又饮 佢有一个饮酒嘅，但系咧佢做出嚟， 因为好多人系即系饮酒多嘅，饮其他嘢， 唔 系饮酒啫嘛。佢有饮水，但系水冇嘢噶嘛，饮完之后 系啊， 系咯。 哦，搵翻我饮酒个先，因为饮酒个 红色嗰度啊， 要唔要啲时间啊？ 哎呀，播只歌先。 哎呀，我仲想讲个天气， 你讲完天气先啦。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 風かみへと走るブギーライド、この鼓動を乗せて、 九宝田起身啊 ，Boogie Ride 啊，今日继续讲呢个咧中国古代奇技任考咧，其实就讲紧咧啲即系 以前嘅名嚟噶， 系啦，就讲紧咧以前中国啲有趣发明嚟嘅，其中一个咧真系好巴闭，中意饮酒嗰啲人咧，你真系会梦寐以求咧，如果而家可以有翻呢个机关咧， 咩啊？ 呢铺真系发达啦，开 酒烧机，酒烧机， 龙口喷酒自动斟酒。 咁有型，咁即系好似而家 水龙头啊？ 唔系，嗱，佢你要先有个概念咧，就系、是、你要有一座酒山， 咁、哦 okay、 酒同埋一座山，即系 mountain 嗰个山咯。咁佢点样嘅咧？佢有个盘。盤上面咧就有一座酒山，咁呢個盤咧大概四五寸長，直徑嘅，咁下面咧有一隻龜咧，咁佢就即係嗰個雕塑啦，有隻龜就托住個盤嘅，咁古代覺得咧即係龜係可以承載負重力好大噶嘛，所有機關咧就喺個龜嘅肚裏面。咁佢點樣玩？ 喐佢嘅只腳咧，跟住咧就有個口就開咗啦。 唔係唔係， 喐佢條尾咧。 佢點樣玩咧？嗱，真係好勁喎！佢個盤裏邊咧就做山啦，山咧都高三尺，峰峦起伏咧非常逼真嘅。咁啊，用木頭嚟做嘅。咁、龜同埋山咧都係中空嘅。 哦， 裏邊係收埋咩咧？龜咧就收埋啲機關。 係 山裏邊咧全部都係酒。 嗯， 全部倒曬啲酒咧就匿埋喺個山裏邊嘅。係啦，咁啊一共有成幾座山嘅。咁佢點玩法咧？佢、話咧山裏邊咧就有啲荷花啦，好緊要嘅，啲荷花咧就喺個半山腰度啦。咁、咧，然後咧又會見到咧山裏邊咧有啲龍口啊，有啲龍、即係龍頭喺度嘅。 係。 佢就會掠啲酒出嚟嘅，咁佢掠啲酒咧就 即係唔同層次嘅酒啦。 係啦，咁咧佢嗰啲酒會掠喺邊度咧？下面頭先咪有啲荷花噶嘛？ 係啊， 荷花嗰度咧就俾你擺個杯喺度。 哦， 佢仲 碟嚟嘅荷花個碟。係 啦，咁佢同埋咧好得意嘅，佢掠酒咧，佢係淨係會掠八成滿嘅啫。 OK， 你 佢自動會閂嘅。 佢自動一計重量啊， 嗰、 個杯嘅重量 咧。二兩 系啦，我唔知当二两啦。 跟住咧，嗰个口咧就会自己，即系因为重量咧，之后 系啦， 佢喺另一方面咧就会扳埋嗰个门啦。 好啦，咁佢话咧，你一见到杯酒咧，俾人倒咗有八成喺度咧，你就要即刻饮啦。 系， 如果你唔饮会点咧？ 满泻。 如果你迟迟都唔饮咧，佢就会喺嗰个山嘅二楼度咧有一个机关咧，就打开一道门，然后就会有一个咧着住成身官服、拎住木板嘅一个公仔走出嚟咧，就系一个吹酒使者，吹你饮酒。 哦，系啊， 佢就会咧， 板写得字嘅， 系啦，佢就会催你饮酒。咁咧，如果你饮完酒之后咧，你就再摆翻落去咧，佢又会再斟翻嗰个酒咧，又会再落去，重复不停咁样咯。 咁似乎呢、這个。架餐系放喺嗰啲酒馆度喎， 好犀利！ 喂，呢个靓喎，呢个我想象紧啊，我唔知佢咩画面 啊。我见佢介绍咧，你直情会觉得哇，呢铺啊真系有型，有龙喺度斟酒啦，有荷花杯啊托酒咧，有人催你饮酒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佢话咧饮到咧山里边啲酒全部冇晒咧，先至可以停止。哇！喂，呢个你话仲唔型啊？ 喂，呢个可以古老旧时兴， 古老当时兴啊！不过我谂个技巧， 复制 技巧真系好难咯。有兴趣嘅朋友自己可以睇下啦。中国古代奇技任考其实都值得仿效嘅吓， 听见，拜拜。